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侵华918事变的81周年，保钓行动委员会和多个团体将会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抗议，而两名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和曾建成今早会前往北京日本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早前非法拘捕和禁锢保钓人士，要求赔偿。不过曾建成并没有回乡证，他说如果未能够上机，罗堪就和律师都会如期出发。另外，保钓船启丰二号原定今日前往钓鱼岛，但由于要准备物资，要押后一两日出发。五海事处就说，启丰二号的检验的证明书仍然是被暂时吊销，而且相信启丰二号并非出海捕鱼，所以拒绝允许启丰二号离开本港的水域。外电报道，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今日会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在今年2月初，王立军被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解除公安局长职务之后，他走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一日后离开。成都市检察院的起诉书说，王立军在职期间是知道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但没有追究谷开来。美股有回吐，三个主要指数都是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3点，跌4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点，收报3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收报1461点。个别股份方面，金融和工业股的沽压较大。而苹果股价就逆市上升，并且创咗新高。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低收。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爱华顿在主场两度领先之下，被纽卡素逼和2-2完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现时的火灾危险警告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学文思潮，加油 ，Fox 妈咪。 阿 Ron 话：大班，我哋全家都支持 DBC， 继续为民发声，全港嘅期望都喺你身上啊！ 支持 DBC， 保护香港言论自由。沈生、沈太， 支持大班同何国辉，加油，陈氏一家。 支持 DBC， 继续播放，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黄女士， 我系何海婷。100100日富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阿耀话洗脑教育只是共产党的第一步，以后陆续有嚟啊！ 要爱国不要爱党，要读中国历史不要国民教育科。Vincent and Doris、 Chris and Teresa 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大班撑你。 100%支持 DBC。 Winnie 话支持 DBC， 言论自由，大班林伯。 李生李太撑大班，撑 DBC 全体工作员工，撑反对国民教育。 刘小姐话郑太辛苦晒你啦，你嘅责任都好大，希望你唔好放弃啊，加油。 向太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支持 DBC 全体员工，黄伟文归队。 支持 DBC 等于支持言论自由 ，DBC 努力加油 ，KY 井。 支持 DBC 所有节目继续发声，每位员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鸭鸭。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 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干细胞自失聪，现时干细胞可以广泛用在治疗人类很多不同类型的病症入边，而最近科学家就发现，干细胞可以令到一些失聪的病人恢复听觉。科学家在动物的身上的实验发现，利用干细胞可以令到部分听觉神经受损的动物恢复听觉，脑可以重新接收来自耳朵的信号。对听觉神经受损的病人，日后就有可能可以尝试用干细胞来恢复听觉了。只不过耳朵绒毛组织受损的病人就未必可以用干细胞来治疗，因为绒毛组织有一正确的方向和位置才可以运作，而人类对于绒毛组织的了解就依然未够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喂，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系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系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早晨老钟，早晨大班， 早晨，早晨啊！ 今日大日子喎，今日 918八十周年，以前几年咧918冇人提嘅，即系大家都唔记得个日子， 但今日报纸都我本都唔大篇幅， 唔系太大，亦都可能即系内地都系特别降温啦，但系有啲啊同经济角度去睇睇啦，但香港人对历史比较即系淡忘一啲啦。事实上即系918就系即系日本侵华嘅好重要，就系、是、进占呢个即系东北省啊，掀起咗个战争。咁所以经过八周年之后。当然啲时势而家整个形势唔同咗，但系咧喺918嚟到讲翻呢个吓反日保钓咧，另有一番意义噶吓。 其实咧，老总当年咧谂翻咧，佢话国民教育咧，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咧系有读呢啲历史嘅，卢沟桥事变、 七事变、九八事变啊， 黄花岗烈士啊，南京大屠杀啊。嗱，呢啲我哋含量有读， 好重要啊！纪念费我哋好努力去记噶， 但系呢啲系历史嚟嘅，五四啊，系唔需要国民教育嘅。你喺历史里边咧， 历史科入边 你已经咧我细细个读嘅，谂下啦。喂，今年60几后，我讲紧嗰啲系10岁8岁读嘅嘢，我到今日都记得， 印象好深嘅。 又冇人教我见到国旗咧要用一啲好尊敬、好感动嘅。眼光去望嗰啲唔需要嗰啲，嗱，琴日我听阿小班话咧，有间学校嗰间叫做好似叫圆圆学院啊，嘅道教圆圆学院，但系保良局系办学团体嚟嘅，咁佢就话其中有小朋友，佢有啲都系通识咁嘅嘢啦，咁啊写咗篇文章，嗰篇文章咧就系话咧。全世界欧美国家呢都有呢个国民教育，咪个宪法里面呢要有教人爱国啊。我真係从来未睇过美国宪法 又叫你爱国的。啊，但是宪法本身呢是因为美国的宪法是最简单最保障人权的。因为个宪法本身嗰个内容对嗰个国民嘅保障对国家个嗰个保障呢係令到你去爱国㗎嘛就唔係话要摆落去个宪法就第一条你要爱国㗎嘛大佬啊。 即係唔需要咁嘅甜文佢本身就搵下。 但 係个 老师 呢 就写个好字落去咁我听下小班讲个老师就喂如果一啲小朋友写咗啲嘢同事实不符你点可以写个好字落去呢我。 即係事实一定要搞清楚嘅係 啦。事实要搞清楚。 礼拜六呢有个家长打电话嚟佢就话佢有一个指责呢佢个仔呀係学业成绩非常之好嘅就考嚟考唔到考唔到第一。原来就争呢就有啲嘅内容呢佢阿仔呢唔肯去係迁就嗰个学校同埋老师嘅要求。而嗰啲係违心嘅。咁呢佢就话佢有份功课呢係可以传俾佢后嚟佢都冇做到啦。係佢话呢佢个仔嗰份功课呢係俾老师敲卡敲卡嘅。咁另一位同学呢就係、是、考第一嗰个呢就係、是、用啲简笔简体字写嘅写啲好骨鼻嘅嘢嘅。咁就老师係赞㗎咁样。 冇办法啦所以要揀学校囉。咁讲返唉正话老总你都讲过关于琴日嗰个特首嘅豪门宴啦。 豪门宴吓。 你都讲中咗一半㗎啦好多报纸呢今日我嚟做呢即係花边新闻又好乜都好就我嚟做大事宣扬就边个坐主家席嗱我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嗱我话俾你所有呢啲宴会呢其实都系抽签嘅你入去一般嚟讲啊我唔知佢琴日点抽啊但係一般嚟讲呢就你入去呢就有个筹码嘅有啲筹码可以打麻雀筹码咁就写低晒呢啲台号嘅譬如十位呢咁一至十台囉咁你就去抽啦你抽到一号就一号你抽到二号二号 好啦 抽到三号三号 咁入到个台之后嗰、那个位又点呢 你自己坐 嘅霸嘅 有人好叻嘅等于影相一样要识四入囉就冇指定坐位嘅咁所以呢就唔好呢大做文章话田北俊啊边个坐喺啊呢个梁振英旁边即係田北俊啲识抢位囉知道边个系主家位。 大家就让佢啦有啲啦。 咁亦都让佢啦係咪所以就唔需要大做文章嘅呢啲呢就叫做呢啲叫常识嚟嘅就抽签嘅。咁另外呢琴日我哋呢就讲到呢、這个琴日我哋讲咗几单嘢有回应嘅一单呢就係城市大学迫害嗰啲教职员搞到迫迁。咁我哋搵佢哋嗰个搵校长呢最好就咁搵唔到校长咪搵你公关发言人啦佢公关嘅主管呢就有传媒人嚟嘅一个资深传媒人都系你老友㗎啦。 近 啦 近 清楚㗎啦。啲人呢就屁股指挥脑袋嘅。近青松都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啦做过老总啦在不同的传媒机构做过啦。城市大学这个肥位呢就是梁振英关照他的这些就是两份来的。都不紧要啦你是两份不紧要啦。但问题你作为一个资深传媒人有传媒向你查询你的责任就是积极回应的今天又是整个书面回应。如果他不是坐这个位的如果今日佢坐喺我呢个位嘅，又或者而家同阿多口仔咧，呢、這个曾志华做紧节目嘅话咧，我谂佢都会闹呢个公关发言人嘅。你出个咁嘅声明有咩意思咧？嗱，声明又咁写嘅，就报章失实报道嘅回应，各位同事嗱，佢唔系俾传媒添嘅。 我呢个俾员工噶， 呢个俾员工噶，嗱佢冇 出口转内销呢个啫。 不过我哋梗系攞到个我哋梗系巴闭啦，攞到个 copy 啦，就由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 Office 出嘅，即系所谓传讯及公共关系办事处出嘅。我唔知道中文名系咩啦，英文中文信咧，咁就即系各位同事。苹果日报在9月17号话城大以逐约威吓职员呢个 Hans 进行秘密交易，城大对呢篇失实报道及其他误导性嘅资料嘅深表遗憾，已交由律师处理。第一咧就要搞到咧揾律师嚟威吓传媒。嗱，我哋琴日咧就同呢个城市大学 教职员工会的主席谢永宁教授通过电话，谢永宁是证实了那个报道是真的。OK? 那么证明这个近青松呢第一段呢开始已经造假了。那第二段呢就有关校长续约的议决呢经由董事会根据有关议事规程讨论之后正式通过，校长完全没有参与。而这个决议在3月22号公布并获得之后，上任的校董会主席孙德基先生公开表示支持。这个是事实，不过事实就是亦都是不符的，不尽不实。本来呢就应该讨论的，就没什么讨论，暗度陈仓，突然间开个会说有个秘密的 agenda， 不过就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与会人士，不知道的。去到开会才知道，哦，原来谈校长续约的问题，很大件事，我要讨论，不得，即刻表决。那表决呢就应该用这个不记名表决的，即是 暗票啦， 暗票啦。但是第一呢做了有什么呢，这些做这些手脚的人很厉害的。那你就先要提出你有没有人反对举手表决呢，即是不用这个暗标呢，那你又要用举手去做这件事，那你就是有压力咯。 公开表态有点压力的啦。 那你要公开表态你支不支持暗标先。咁咪梗係啲人唔夠膽啦，咁咪要舉手啦。咁再到舉手，咁咪梗係要支持佢續約啦。喂，唔怕官最怕管，個老細續約，你夠膽還撈？嗱，咁咪通過咗暗度陳倉呢叫做。第三段，咁另外教職員聘任與續約事宜喺城大設有既定嘅程序，由各部門嚴格執行，絕不會任何教職員進行秘密交易。記錄顯示，該職員即係 Hans 一直以嚟都有跟大學同其他同事有唔少嘅爭執，大學收到多个正式投诉，已根据既定程序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由于多项投诉正在处理中，现阶段不便评论。嗱，呢一段咧又系毒嘅，呢、这个近清松唔系人嚟嘅，已经嗱对一个同事嘅迫害。嗱，点解咧？你而家同佢续个约啊嘛？如果系咁麻烦嘅，有纪律聆讯嘅，咁你使乜续约啫？第二样嘢，亦都证明咗。啊！你哋有打电话去威吓佢啊嘛，唔好搞啲司法复核啊嘛。佢一话唔搞，一就即刻续约啦。 有啲续 完约之后咧，到校长又续咗约啦，过咗司法复核期啦，就跟住咧踢人出宿舍。啊，跟住连休息都唔俾人。嗱、啊，你话呢啲系咪贱咧？你系咪？好啦，跟住最尾嗰段就校长自2008年加入城大，以校为家。咁梗係啦，有校长宿舍嘅，你想以校为家都得啦。嗱，深入校内啊，同外界啊、内外啊、各界交流，梗係啦，尤其是同梁振英交流得好好啦。呢、這个亦都唔使讲啦。鼓励学术自由呢个假㗎啦。啊，咁啊，推广国际化，主张就事论事，严守既定程序。城大坚持校园与学术自由，希望全体同仁共同努力，就传讯及公关处。2012年9月17号一个人，你近清松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做个老总，你走入去城大、啊、你拆梁振英鞋，本来没东西捞的，搲了个损位，喂，使不使做人做到这样、啊、出卖自己的那个人格、啊、喂，你现在直接迫害那些弱势社群，什么人来的？林毓华，你好像跟他好老友的吧？ 好熟的，是啊，好熟的。啊， 咁你而家觉得你对系咪另眼相向？ 唔系嗱，我又觉得有一样嘢咧，系可能大班你又系要听多啲意见会好啲嘅。关于嗰个房屋津贴嗰度咧，有人话俾我知，原来我都可以租入嗰个城大宿舍住嘅。咁咧就话原来佢哋宿舍咧对教职员咧一样系咧系收租金嘅，就冇喺嗰个酬劳嗰方面咧系冇。系喺个雇佣合约好似话冇呢个系房屋津贴嘅。嗱，呢个我唔知啊，我哋要求证啊，当然呢个系。 琴日谢永宁话唔系啊嘛。 从来冇讲过啊，边有讲过？ 再揾翻谢永宁咯， 系咯，要揾个求证真系。 咁第二样嘢，你赶人出去都有理由先得噶嘛？我当我要交租啦， 租约嚟噶嘛？ 我当我要交租啦，唔系租约，佢赶你走，话因为隔篱投诉啊。呢个亦都系事实，你帮佢唔到啊呢单嘢。我当唔系房屋津贴啦，我听日你都租紧屋噶，我无端端当我系业主啊，当下你咁同我住你隔篱啊？ 我有合约噶嘛？ 唔系，佢而家咪合约未完，赶人走噶，佢赶就走啊，佢逼迁啊。OK， 第二样嘢住得好好地，做咩唔续约？嗱，第二个问题，嗰个教职员嚟嘅，点都有优先权租用宿舍啦。啊，佢话啫，你唔好信啊，林英话。如果唔系，你都去租嗰度啦，风凉水冷， 唔一定喎、 啊。喺边度嚟啊？喺边度嚟？ 就喺嗰个咩？系校舍旁边嗰度。 喂，点解你唔租？你琴日先讲话好羡慕人哋啲学生，嗱，所以证明你有偏私啊！ 喂，佢啲宿舍你搞清楚，学生宿舍嘅位置系靓过嗰啲系教职员宿舍嘅。 好啦，咁啊，教职员宿舍，我系教职员，如果我租咗嗰度，系咪应该点都有优先权啊？ 有 优先权，或者外籍啊，外籍嗰啲 系啦，咁你唔可以逼佢走噶。嗱，就算有租约都唔可以逼佢走噶。啱啱啊？好似昨天谢永宁咁讲，就算有隔离邻舍投诉，都好少咁赶人走，通常系要协调下噶嘛，啊，咁呢个系唔啱噶嘛，啊，咁啊唔啱就唔啱，咪识得都冇得帮噶。阿林旭话，就算第日你去做咗呢个位，你唔啱我一样丙你噶，我同你几廿年交情，我都丙你噶，一样话一样，啱啱啊？即系等于民主党最好嘅今时今日，嗱，我同佢哋几廿年交情，喂，由六四。喂，民主党点样搞出嚟噶？八九民运搞支联会，我就开始识呢一班人，由港同盟去到九七年主权回归嗰晚，我唔去出席啊！我本来好想去睇彭定康、彭美拉伤嘅，我都唔去。落大雨，林英华都好似同我一齐嘅，我哋走去立法会， 落大雨， 立法局，同你走上个骑楼嗰度啊！喂。风雨同路，即系我同你民主党喺呢个，我亦都认喺我主持风波喺台北嘅十年，我系一直噶，我哋都有 撑民主党， 撑民主党嘅、啊、就系、是、因为大家有一共同理念，就推动香港民主嘅发展。到我入咗立法会之后，你班人就当我冇到，我都唔出声啦。领会事件。同我打对台，仲要威吓李柱铭唔准去代表我哋打呢单官司，我都唔同你计数啦。到到今次嘅选举，大局为重，人哋话要杯葛你民主党票债票上，我一样撑，撑就撑一样嘢，证明我啱啦。如果你保持唔到嗰十八席啊，嗰个关键少数啊，喺呢个分组点票嗰度，喂，你睇到啊？而家啲。建制派昨天吴文华都臨被抽波出来讲啦，话建制派已经委托咗佢哋啊，委托咗秘书处叫佢做研究，点样参考外国嘅例子制止拉布。咁啊，预备一开会咧就嚟噶啦， 一定做足嗰啲 预防 工作啊。 如果我哋冇嗰十八席冻过水啦，我都系以大局为重啊。喂，你而家我因为写一篇文章，做咗一个分析。呢个分析嚟嘅嘛，大佬，我分析好简单嘅。点解刘江华会配唔配备本立刘江华，而你何俊仁会入到去啊？咁就系中联版头头报你啊嘛。喂，呢个系我嘅分析嚟噶嘛？分析系主观噶嘛？叫我拿出证据来。好啦，你刘慧卿就话我黑心，啊，刘慧卿就话我阴毒，我道歉，我算啦。刘慧卿就口臭嘅。刘慧卿如果下一届选唔到立法会咧？佢嗰个下场咧，就同今日嘅刘江华咧，我相信冇分别，一定有人开 party。我话俾你听，但系你今日你何俊仁匿埋喺刘慧卿嘅背后，你唔够胆自己走出嚟搏我，你就揾你嗰个咁嘅竞选经理，你民主党嘅受薪嘅全职嘅啊，所谓呢个 总干事 就喺信报写翻篇文章，就郑经汉冇证据，请 shut up， 叫我 shut up 啊，大佬，我未听过争取民主嘅人。你写文章回应人，你咪回应咯。 大家讲道理， 你 点 解人闭嘴啫、第二样嘢，你呢个高佬，我识你几耐啫？喂，我个办事处，我做立法会议员嗰时候，我就喺民主党出面嚟嘅，日日都见到你个高佬。你呢个高佬冇嘢捞，走去考 ICAC， 俾你入咗去做个咁嘅调查主任，助理调查主任点乜嘢，就以为好巴闭。咁而家翻去呢个民主党去打工。喂，你使唔使话俾人听喺个文章里面你有理由唔得咯？使唔使讲埋俾人听晒 ICAC 出嚟啫？话作为 ICAC 嘅前调查主任啊，我唔知系咪调查主任啊，我唔知系咪助理调查主任啊？呢样嘢我系学你民主党啊！你民主党三个资深党员走去投诉人哋陈家洛教授，可能我又要走去投诉啦。咁你系主任定副主任先，定助理主任先？啱唔啱啊？ 喂，同埋你无端端你写呢篇文章，你叫我 shut up 咪 shut up 咯，你使唔使赖 ICAC 落去啊？即系话俾人听，我惊你咯，即系我 ICAC 入边识好多人噶，赖妈你小心啊！即系你明唔明同一道理啊？即系起码近清从唔会话俾人听，喂，我以前做帮板噶，嗱近清从以前当差噶嘛，喂一哥邓景成都系我师兄弟噶，你使唔使话俾我听先？咁你而家呢条友系咪威吓我先？呢条友叫咩名啊？高佬，我净系知佢高佬咋。 林卓然 啊，呢、這个高佬咧， title咩？title 林卓廷你而家林卓廷系嘛？ 佢嘅 title 咩 啊？title 你读佢最尾嗰段。 民主党总干事何俊仁竞选经理， 咁咪够咯？咁使咩话俾人听？我前 ICAC 调查主任啫。我哋而家即系话揸住我啲嘢，大班嗱，我做 ICAC 嗰时咧 ，ICAC 有你 file 噶，我而家揸住啲嘢啊，你 shut up 啊咁啊！喂，你咩人嚟噶？你唔该啊，辉哥打电话俾何俊仁， 嗯， 你话俾佢再唔复电话咧？我就可到佢复为止。第二样嘢揾呢个林俊贤，林俊咩啊？我就系叫做高佬嘅，因为日日见到佢嘅，以前喺立法会办事处。 高佬谂啦， 不知所谓。你做 ICAC 大晒，我 ICAC 未惊过啊 ！ICAC 处长我都未惊过 ，commissioner 我未惊过。你做一个鹌鹑，你真系吓我。 大班个标题咧，我觉得都系佢系与大相关嘅，因为你系广播人啊嘛。叫你收口喎、啊，差唔多即系诅咒你，叫你系收， 即系 收 窿添。有而家就黄楚标都搞紧我哋啦。晚晚你知唔知 ICAC 咧？讲开又讲啦。ICAC 拉人咧就朝头早六点前嘅。 你 知唔知 之前啊嘛？ 黄楚标个律师咧，每晚系夜晚写律师信俾我哋嘅， 系咩？ 就搞到你个个我啲律师就唔使瞓觉， 系 你又搞到咧个个精神威胁，仲有一样嘢，佢啲直接 harassment 嚟噶，呢啲叫做咧，呢啲叫滋扰。第一，第二咧呢个叫法律 terrorism 恐怖主义。你知唔知点啊？佢连啊我哋嘅总经理阿 Kelvin 都凶埋，你知唔知整个律师信俾 Kelvin 吓到 Kelvin 瞓唔着觉？ 关咩事啊？又 即系等于听日写封律师信俾你一样。 即系精神去威胁佢哋。 你知唔知问咩 啊？问咩？ 问嗰日个 banner 边个挂嘅？个 banner 值几多钱？边个授权嘅？跟住就话点解呢样？点解嗰样？喂，你问佢做咩啫？喂，呢个系用董事会主席嘅名义。我问你啊，林彪华，卢总你喺度打工啊？你向边个负责噶？ 每一级嘅级机构好清楚， 直接系你，系你请我咁系啦。 如果黄楚标听日写封信俾你，话你林旭华今日讲嘢， 系 点解闹啊近清松，或者点解闹呢个林俊贤， 系 你使唔使睬佢 啊？我咪同叫佢问监制咯。 Exactly， 我哋个律师咪写封信俾佢咯，帮又要揾律师帮噶。 系 阿 Kelvin 咧，即系我哋总经理写回封信俾我，俾佢，就话你有乜嘢你咪问。管理阶层咯， 系咯，好简单。 你问我做咩关我咩事啫？我冇，我第一冇权，第二你冇权问我，第二我而家冇责任回复你。 系， 喂，黄楚标就系做埋啲咁嘅嘢， 佢搞到四面楚歌，扰乱你军心啦。 喂，呢个咪就系咯，呢个精神威胁，晚晚黑虐待你，根本用钱嚟咧，仲嗰啲就叫做法律嘅 harassment， 呢叫骚滋扰啦，呢啲就叫做威吓啦，呢啲就叫做法律恐怖主义啦。呢啲就叫做法律霸权啦，呢啲就叫做 law 霸啦。嗱，请间咁嘅律师楼做埋啲咁嘅嘢日日，喂，不知所谓。跟住仲有啊，嗱，因为我哋可以全世界环球广播，就好多谢咧。我哋同阿肥佬礼有个合作，同一传媒可以通过一传媒嘅300万用户嘅平台，作出咧全世界视像广播啊，仲要系即时广播。是不是好事先对一公司嚟讲我问你对 DBC 好事啦、 啊、 即是争取。 是不是好事先 是啦。 对 DBC 嚟讲啦。 对商人 啦。拍烂手掌啦、啊、你可以找律师写封信嚟话未得董事会同意之前唔、 啊、 准我哋俾记者入嚟呢度。咁即系叫我哋唔使捞啦跟住之前就叫我哋唔好卖广告。之前就叫我哋炒晒啲伙计去、 啊、 又唔肯入钱。喂呢啲迫害仲惨啊。我几时 干你 我几时惊你林俊贤呢做个 ICAC 嘅鹌鹑。 林卓廷啊， 林卓廷做个咁嘅鹌鹑，就搭 ICAC 个朵，跟住咧就写篇文，就叫我 shut up。啲咩人嚟噶？你民主党，你不如所以话你唔系同呢个中联版一鼻孔出气，一忧之乐，助纣为虐，都冇人信啦。所以民主党可以收档噶啦，我话俾你听啦。 不过有咗嗰样嘢，我谂佢理解真系错嘅。譬如话投桃报李啊，有咩嘅安排？喂。你奖赏俾你嘅，系唔需要有一个系双方面嘅协议 啊嘛？你咪话系啊，系咁啊点啫？ 啊， 咪系咁咪点先？你总之冇出卖到民主，你冇出卖到啲选民，你怕咩啫？有人送礼俾我，我唔要啊！喂，大佬， 堂而皇之 名 正言顺解释咯，就系咯， 打生打死啊，都系为咗个位啫嘛。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侵华918事变81周年，保钓行动委员会和多个团体将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抗议，而两名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和曾建成朝早会前往北京日品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早前非法拘捕和禁锢保钓人士，要求赔偿。不过曾建成并没有回乡证，他说如果未能够上机，罗堪就和律师都会如期出发。另外，保钓船启丰二号原定今日前往钓鱼岛，但由于要准备物资，要押后一两日先至出发。海事处就话，启丰二号嘅验船证明书仍然被暂时吊销，而且相信启丰二号并非出海捕鱼，所以拒绝允许启丰二号离开本港水域。外电报道，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今日会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有英国传媒就报道，昨日在四川成都已经秘密开审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报道引述王立军的代表律师说，审讯分两部分进行，昨日是内部的审讯，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包括王立军被控叛徒和徇私枉法的两项罪名。代表律师又说，王立军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在法院外公安明显加强戒备。今年的二月初，王立军被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解除公安局长职务后，他走入美国的驻成都领事馆滞留一日后离开。成都市检察院的起诉书说，王立军在职期间在知道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但没有追究谷开来。薄熙来其后下台，谷开来就在上个月被判死缓。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在纽约华尔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周年，期间有50多人被捕。示威者先在华尔街附近一个公园出发，再游行到证券交易所，部分人企图冲入里面，但被警员阻止，有几十人被捕。示威者之后转到附近的公园举行集会，他们高举抗议标语，指责大财团贪婪，几百名警察在场戒备，防止示威者冲出马路阻塞交通。美股回吐，三个主要指数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3点，跌4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点，收报3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收报1461点。金融股和工业股的沽压较大。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高见699.8美元，创咗新高，升幅1.2%。收市后嘅交易时段进一步攀升，股价升穿700美元。苹果上个星期五开始接受订购 iPhone 5，咁头24小时预订嘅数量已经超过200万部。至于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57%。咁请注意，现时嘅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18号星期二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4分，今朝早又啊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返大家，咁香港仔石排湾道向返薄扶林方向啊， 近呢个华贵村啊，万事有部坏车跪埋一边，系又唔生性啊！呢分钟车龙啊，去到呢个香港仔鱼市场，乜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顺势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吓。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咁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上桥位开始车多。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就去到芜湖街咁。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咧就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噶。系啊，小弟琴日咧就请咗一日假，因为多年嘅老友结婚嚟帮帮手咁啦。嗱，多谢你哋继续支持我啲拍档啊，大眼妹啊，同埋 Patrick 佢哋啦。唉，讲到今时今日，唔好话生小朋友啊，结婚都非常勇敢啊，梗系啦，冇地方住啊嘛，租地方又贵，公屋又申请唔到，要买楼咩？今时今日唔中六合彩都买唔到啊！讲开六合彩嗱，唔系话鼓吹赌博啊，今晚系有机会得到8000万噶，如果俾我搞掂，梗系注资落 DBC 过下老板瘾啦，系嘛，唔使咁烦啊嘛，嘿，真系讲下都开心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系长者安居协会嘅安装及维修技术员陈桂乐。我冇正光，冇口号，但我要全港嘅平安钟都运作良好，天天安装平安，维护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服务香港16年，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嘅黑妹叶佩妍，6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4强。 黑妹加油，要训练，要训练。咁其实嗰阵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6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足。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利量好，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清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陈女士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节目主持人加油！ 支持 DBC， 大班身体健康，我哋支持你到底。财哥、财嫂 ，Mary 支持村长梁思浩，支持真风苏行姐 ，DBC 员工 Stephen、Abby 及所有员工。 洪先生话：郑大班同埋全体员工力撑到底啊！ 我是何海婷，100100日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学文思潮，大班身体健康啊！拜卓女士， 祝者话支持大班全体工作人员，各人身体健康。 Wilson 支持 DBC 全体员工，支持大班，希望全体员工身体健康。 希望 DBC 台可以继续广播支持大班 Q 仔、谭校长及全体员工。苏太上， 李小姐话：我们的天父愿这个数码电台永远延续落去，圣母的保佑，各位员工平安。 我们一家七口，包括5只猫，都支持 DBC。南丫岛辉记一家上， 陈小姐支持 DBC 及全体员工，加油加油！ 陈小姐支持大班，还声于民，无言感激。 大班，我好担心你，亦好担心香港，希望香港有晴天。林小姐， 林洁仪支持 DBC， 反对国民教育。 永文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家姐，我玩网络游戏时俾人偷咗啲武器啊！ 在网上除了可能会被人偷武器，还可能遇到其他陷阱的。 是啊，好像你成日在网上买东西要小心保护个人资料。 还有上网识朋友都要小心点。 总之做什么都小心，进行网上活动就不会被人骗啦。 啱啦，时刻审慎提防网上罪行嘛。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50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证人都有错，大家都知道，但问题就是有错之后你怎么面对，你怎么跟公众交代呢？是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呢？ 你看看陈茂波他的老婆出来告诉你，你哋唔好屈我，你冤枉我，冤枉成咁嘅，件事唔系咁噶嘛。你而家摆到出嚟就系、是，喂，我有错，你哋攻击我，全世界都想我睇，全世界都唔想我做好。我哋唔系咁样，系阿梁生，你同我讲要开诚布公噶。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0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挽回一路下跌的民望，就是尽快撤回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 全面撤回抵到有意推展的学校失去开办的依据。 去到的情况，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个辩论是应该是要终止的时候。 希望今天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好的开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2， 早晨，早晨，大家 请人食饭咧，即系一个艺术嚟噶。 呢个吓。数码广播、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环球广播、视像广播。有得睇有得听嘅电台。 唔使钱嘅暂时。 咁有得睇有得听呢，有得听呢就叫 audio 啦。有得睇就叫 visual 啦。咁我想我同人讲话不如叫 AV radio 啦，有条友就同我讲AV? 咁其实我哋唔明点解日本仔嗰啲 AV 系代表四级嘢呢?AV 点解呀？你最熟㗎。 就是在日本来讲呢，一讲 AV 呢就是讲緊嗰啲系。 咪佢 AV 代表咩都系 audio video。audio video 都系都系。 咁唔系一定代表含蓄嘢。 咪咁睇咁一般嘅理解。一般嘅理解系咁样㗎嘛。一讲 AV, 吓。 嗱咁有啲网友就话，大班你抵死啦，你趁你要讲咩大局为重啊。啊你撑呢、這个 啊你撑呢个民主党而家抵死啦，人哋当你啊臭四嘅咁。嗱老实讲一样话一样。仍然是大局为重。虽然现在有18席我们这个分组点票、在这个地区直选有18席、这个是关键少数、这个就可以否决一些没有理由的、尤其是现在这班友你就是听到秘书长讲啦、他说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噏乜的、喂在美国啊拉布是可以读电话簿的。 读圣经 可以读圣经的、是可以。 读百科全书 可以不知道自己噏乜都可以。咩叫拉布？拉布就是我要尽量 一路讲一路讲讲到我断气为止。我就阻止你呢个恶法嘅通过。啊，呢个唯一呢少数派可以做嘅嘢嚟嘅呢个系。 嗯。 虽然民主党啊战格唔紧要，我哋都要睇住佢够唔够胆喺呢十八席呢个关键少数分组点票嘅时候去支持修改呢、这个啊议事规则。制止拉布，我哋全香港人睇住佢。嗱呢样嘢，我亦都相信民主党点样战都好，点样靠唔住都好，啊，佢系喺呢一方面咧，我认为佢一啲让步嘅机会都冇嘅， 嗯， 一啲想出卖选民嘅机会都冇，呢、这个唔使讲，除非佢想将民主党执笠嘅啫。啊！呢个我系绝对有信心嘅。呢、这个反而咧，我唔担心嘅，即系杨云一样啊。有啲人虽然冇人格啫，啊，有啲嘢佢都唔敢做嘅，好简单嘅，就因为选票咯，啊，就咁简单嘅。嗱，呢样嘢咧，大家又唔使幸灾乐祸，唔使话嗱，而家民主党喐你啦，大班抵你死啦咁。嗱，你即系想讲咩啊？嗱，讲翻呢个， 我话请食饭啫，艺术嚟噶，真系 冇艺术嘅，梁振英请食饭，作为特首，好多人就掠饭应噶啦。嗱，好简单噶，呢、这个梁振英不但止肤浅啊，梁振英佢知唔知佢而家究竟做紧特首嘅？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你系特首嚟噶嘛？ 嗯、 你做嘢有规有矩有礼节噶嘛？嗱，第一个请柬， 嗯， 已经不知所谓噶啦，已经点解系用佢两公婆嘅名字？出嘅咧，不琴日又睇唔到，报纸又冇讲佢老婆有出席嘅， 嗯， 有冇啊？ 画面就唔见到，我又睇唔到， 啊，真系嗱，咁你又更加出奇添嘛？如果用两公婆嘅名 字， 出个请柬，嗱，佢个请柬好过瘾嘅，嗰日啲人冇听龙凤大茶楼，可能唔知道 个请柬咧系完全唔啱礼节噶，就叫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唐唔系呢个梁振英同埋梁唐 系 乜乜咁啊？请嘅，即系可能有两个特首嘅，原来唔系抗例噶。第二样嘢，呢、這个唔系家宴嚟嘅，因为喺政府总部举行嘅咧，就唔应该写老婆嘅名落去噶。嗱，佢冇规冇矩，呢唔好讲啦。佢走去呢个上水， 嗯、 其实佢约嗰个区议员食饭嘅， 嗯嗯、 就冇通知到政府特首办，又冇通知到新闻处，所以当啲记者就 新闻 稿 就知唔知噶？ 唔知啊， 又唔知 嘅。问嘅时候咧，话、哦。唐英年冇活动，冇去上水。梁振英冇活动，梁振英冇去上水。咁，咁跟住人去咗。 咁啲传媒会唔会觉得系秘密咯？ 咁跟住咧，就话哦，原来嗰系私人活动嚟嘅。喂，做特首冇私人活动嘅落区。跟住佢亦都的而且确有咗去睇，又 系 嗱。所以你话， 寻晚我有听呢个十级自由风咧吓，咁啊就原来咧就系话咧。 个 粉丝啊，梁粉啦，就话，诶，佢又提咗好多意见系俾特首，特首亦都好心急，就喂，不如一齐睇啦，咁啊，系突发性嘅，即系按照佢嗰个谈话嘅内容啊。 你令到人好尴尬嘅，你咪通知人我有去咯。你问咗你，令到你个特首版， 嗯、 你令到你个新闻处，变咗觉得佢车大炮啊嘛。 嗯、 所以梁振英做埋啲嘢咧，佢到今日都唔知道自己做紧特首嘅，佢、 嗯、 到今日都唔知道自己应该做乜嘢嘅。不知所谓嘅呢条友，我话俾你都唔好讲佢有冇能力嘅，佢系不知所谓，你明唔明啊？佢都唔知道咧有规有矩嘅做特首要，唉、哎，所以你话香港点挨？ 咁但系佢唔知道，佢身边你要提醒佢噶系嘛？冇嘅嗰啲人，当阿 Sir 话点就点噶啦。 唉、哎，算啦，唔好讲梁振英嘅，讲起咧就一齐都兴噶啦。 啊， 我话俾你听啦，嗱。我哋啲网友咧就唔需要幸灾乐祸，你唔中意民主党一件事，民主党闹我一件事，大局为重。始终民主党咧，我唔相信你喺嚟紧呢一届嘅立法会上里边咧，大是大非嘅问题上咧，佢够胆再出埋一次选民。咁我哋放长双眼啦。嗱呢啲我同佢我当系都唔系私人恩怨嘅咧，我同佢冇私人恩怨嘅。呢、这个问题就是民主党又是冇规冇矩嘅。你刘慧卿出嚟闹人，闹完人搭咗飞机拍啊劈劈走咗去。你呢个主席何俊仁就唔够胆出嚟回应我，就搵个助理啊，搵个竞选主任，搵我哋啲全职职员咧就写一篇不知所谓嘅文章，就叫我啊 shut up 喂，呢个咩党嚟噶？不过唔使讲啊，呢个党亦都冇期望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啊。佢再唔去，我希望佢改过啦。但你而家睇到落笔落落咩落笔 打三更， 打三更噶啦。你想改都几难噶啦。呢啲叫死咩啊？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咪一日何俊仁做主席，一日刘慧卿喺度话事咧。再加埋张李阳集团咧，民主党系冇希望的。只可以咁讲嘅，就好快就成为泡沫小党噶啦。咁啊讲完咯，啊就系、咁简单嘅咋？你估你高佬迟早冇嘢捞噶？喂，你而家有几多个议员啊？今次计 70议员啦， 有8个啊嘛，好似 哦，两佢哋啊，八个， 有八个，有冇8个啊？ 有， 四个直选啫。咁啊，功能组别有边个啊？咁啊，得教师嗰个啫，即系五个啫，咪五个咯。咁啊，点数8个出嚟啊？民主党 仲有， 我哋点数都民主党有8个议员咯，信四个地区直选， 系 两个超级议席 ，OK， 系咯， 一个咧就系功能组别，咁啊。 超级区员都可以处理功能组别可以。 咁啊七个咧， 吓吓， 咁七个啫， 七个 都冇8个， 嗯， 佢边有8个啫，七个议员啫嘛， 嗯， 人哋而家公民党8个嘛， 嗯， 啊，人公民党多过佢嘛，啊，咁啊跟住咧嗰七个议员咧好快就冇埋噶啦，你地区直选用乜嘢啫？啊，你何俊仁如果下一次嗱，我分析啊，你叫我 shut up 我就唔 shut up 噶啦，下一次喂，中联办还咗个礼俾你噶啦，下一届。你亦都唔敢再入中联办，今届俾个杠杆你做胆，你都唔敢入去。下一届冇噶啦。 公开辩论嘅时候，何俊仁讲噶嘛，我仲会去。 喂，而家可以攞、可以申请呈请噶。嗱、你何俊仁而家就挑战阿梁振英选举呈请，虽然过咗七日，但系而家选举过咗七日未啊？九号加七日啦。 加七咪十六咯， 今日过咗啦， 18号啦，咁 样唔紧要，有案例 系 嗱，而家可以又揾人咧，嗱嗰啲人咁鬼憎呢个民主党嘅咧，揾人去做一个选举呈请， 系 就话何俊仁车大炮，嗱你 选举呈请好似系候选人参加者先得， 参加人我一叫参加人去，你黄毓民啊咩嗰班人咁憎呢个民主党嘅、票债票偿嘛，咪、搞个选举呈请咯，去声明失实，因为点解咧？喺选举前咧，佢就系道歉，选举之后咧，收翻话冇道歉。嗱、呢个又可以挑战佢噶、不过你知啦，你哋而家成日闹。 不过佢嗰个系选举前嗰个协议系咪道歉咧？大家嘅理解都唔同嘅 吓。有啊，咁咪唔紧要啊，梁振英都唔认噶，咪、去玩下佢咯。啊，咪搞个选举呈请咯。你何俊仁咁中意车大炮嘅？咪整个选举情景俾佢探下咯，嗱你喂以其人之道， 喂己所不欲勿施人啊，啱啱你先讲紧 话，己所不欲啊，我哋欲啊，喂我哋几恨佢选举情景啊，我逼佢，系我喺呢度逼啊何俊仁去搞选举情景噶，你记唔记得佢唔肯噶？礼拜六嗰日差啲反面，我差啲赶佢出嚟，你知唔知啊？咁我先逼到佢做个选举情景嘅咋？ 系 咁点解叫己所不欲啊？我你喐得啊？ 己所不欲意思即系话咧，头先都讲紧话，原来啲法律前身咧系压力 唔系 噶， 你喐得梁振英咧，佢唔紧要自己的律师 哦， 佢又有李柱明帮佢噶，有乜所谓啫？ 冇，我惊嗰啲职员啊，惊嗰啲党员啊，受唔起啲咁嘅缠绕。 喂，我哋日日都俾人逼噶啦，嗱，正话通咧就。啊！正话话去买六合彩中咗8000万就俾晒我哋啦！我正话行出去咧，笑咗我哋所有职员啦，所有同事咔咔声话擦鞋啊！嗱、我就认为通会讲，如果真系中咗8000万咧， 攞四分一出嚟， 我都要谂下四分一你啊想啊！我哋你知啊，十分一都冇乜可能。我谂啊通咧，如果中咗8000万， 系 佢攞100万俾我咧，我已经感激流涕噶， 系嘛？ 嗱，即系应即系人系咁嘅，好多人话中马标咧，好多人系咁嘅。我中咗大班， 余你一份， 跟住中咗想搵啦，林旭画几难啊，人系咁嘅，呢叫做咧见钱咧，见到钱嘅时候，完全嘅谂法唔同嘅。第一就好多嘢谂噶啦，谂咩咧？我点解要益你啫？我讲下， 我好彩啫嘛， 系咯，仲有啊，我啲钱好有用噶。嗱，我要买层楼啦， 买架车啦， 买架车啦，又要买又要买个层楼俾林平平啦， 咁又油浮啦， 又要油浮啦，又要养老啦，仲有而家可能喂，而家有钱就要保身，跟住可能活到120岁，俾咗你大班之后，我边度够钱养老啊？好多呢啲嘢谂嘅，嗱，所以最实际系咩咧？ 你真系咁阔佬，你买飞买两张，你买一张送俾个朋友，嗱一阵一通咧，佢就应该出去买多一张， 送一张俾我， 系啦，咁咧就公道啦。咁倒翻转头，如果我中咗，我唔好意思咧，我就可能分翻俾佢。啊，你明唔明啊？嗱，而家我都既然系咁啦，我呼吁啲听众， 系 除咗 D100 支持我哋之外咧， 再买一张嘅， 可唔可以每人咧走去买一张？ 系。 真系啊！我真系唔系讲笑啊，因为我借助啲听众嘅鸿福啊，啊钱小事啊，可唔可以每一个听众支持我哋嘅，走去买一张六合彩啊，然后寄嚟俾我哋。嗱，之前唔好代埋佢啊，你代住谂住中咗先俾我咧，你一定唔会俾噶，我亦都唔怪你。人性就系咁啊，对唔住，人始终系人，人性就系咁噶啦。你最好咧买咗。买你还点啦？买六合彩，我哋 DBC 听众 买多张系嘛？ 买多张寄嚟数码港三期啊 ，IT Street 唔使噶，你就咁写数码港三期啊 ，DBC 收 得噶啦， 郑景汉收咁啊，实收到噶啦啊，咁咧就我哋收到之后咧，睇下又收到几多张六合彩啦。嗱，一阵唔该阿辉哥摆埋上网呼吁，因为我哋唔系贪钱啊，第一我哋需要8000万。买起嗰班无良股东，第二啊，我系托你啲鸿福噶，唔系我自己去买都得，系咪？我即刻攞10万蚊买晒佢都得噶，系咪？咁冇用噶。 有时候咧，大包围都未必人哋中嘅。 唔系啊，我冇咁嘅福气啊嘛，我有咁嘅福气就唔使俾民主党闹啦，我有咁嘅福气就唔使俾黄楚标啊、李国宝、李国章、黄之恩嗰啲玩啦，啊啱啊，咁所以我要借助听众啲鸿福。啊！每个听众咧，唔该你啦，帮我买张六合彩啦。嗱，你话如果想攞翻钱都得噶，我俾翻钱你啊，我借咗你鸿福嘅吓，你帮我买张六合彩，寄嚟。 今晚9:15啊，截止投注。 系啊，你即刻寄埋嚟啊！嗱，你唔好袋喺袋啊，中鬼咗你唔会俾我噶，我亦都唔怪你。呢个人性嚟噶，可能中咗都有人嘅，突然间整张 check 100万嚟俾我都唔出奇嘅，但我想要8000万，冇8000万买唔起黄楚标，买唔起李国宝，买唔起李国章同埋黄之恩嗰啲股份噶，嗱佢哋咁样日日喺度玩我哋噶，连我啲职员都玩埋噶，佢而家仲想改， 咁应承卖俾你未啫？佢系 佢冇啊，冇仲有啊， 一个报纸讲话。合适价钱，合适人选， 人哋都话中原版同黄楚标讲得好清楚，李国章、李国宝又认同，中联版要我收声噶嘛，要封呢、這个呢、這个封杀呢个 DBC 咁，呢个系事实嚟，咁呢个黄楚标讲嘅事实嚟噶嘛，咁啊点会卖俾你先得噶，咁最好笑，佢又唔卖你，又唔卖俾你，想阉干你嘛？我啲朋友咪同我讲咯，好简单嘅，佢点解要益你啫？你郑经汉，你呢个何国辉，你呢个夏佳里，喺呢班人嚟讲，你三个系穷鬼嚟噶嘛？连阿夏佳里佢当穷鬼噶，喂，佢哋嗰啲讲紧系几百亿， 系 啊身家噶嘛？啱唔啱啊？你三个穷鬼。我阴干你，即系破产，好过益你，点解俾翻钱你啫？点解要同你买啫？明唔明啊？呢就系佢哋嘅计谋啊嘛。啊，咁就咁简单咯。咁所以咧，唔系嗱，如果有听众咧，真系唔该你啦，借托下你啲鸿福啊，帮我你还点都去买六合彩噶啦，买多张嗱，呢张买俾 DBC 嘅，咁你寄俾我嗱。如果你想分翻份嘅咧。写埋你个名字，写埋你的地址，我中咗一定分翻 10% 俾你。嗱，如果我哋中咗8000万咧，中几多少钱我都分 10% 俾你。啊，你又托下我啲鸿福，托下 DBC 啲鸿福，啊，大家互相托鸿福。嗱，你寄嚟俾我，我哋中咗，我分翻 10% 俾你，我就唔会好似阿通咁讲咧，我俾晒你就冇理由啊，我攞钱嚟。去买起黄楚标噶嘛，买起呢、這个你个保你个张同黄之恩噶嘛。啊！就等 DBC 可以啊，继续发声发热啊嘛。 系 嗱，咁呢个建议几好噶， 几好系嘛？嗱，根据马会嘅记录就话咧，过去27年嚟咧，只有6年嘅举行嘅呢个系中秋嘅搞珠咧，系冇人中头奖嘅啫。吓，咁即系 嗱，我哋嘅地址好简单嘅，会摆上网嘅，但系唔识写字嘅或者麻烦嘅，好简单嘅啫，就咁写个地址。 或者数码港 DBC 电台咪得咯，就咁简单实际邮差，好醒嘅香港邮差，真 系 好好嘅， 系好好啊！香港啊， 嗯， 南区，数码港 系 啊，中意就写埋第三期 DBC 啊，收咁就得噶啦，啊就咁简单，跟住咧 最紧要咧就如果你想分一份嘅咧，就写埋你嘅姓名地址。 嗯， 啊， 自己影翻一张拍话做呢个证据。 如果你想嫌呢样嘢麻烦咧，我亦都有办法。 嗯， 你将嗰张六合彩影咗去。 嗯。 影埋你嘅身份证号码，签个名落去，就系呢张飞咧，系由你提 供嘅吓， 代数码讲 拥有， 代数码管讲管，即系托管嘅啫、 啊。 我实会逐集告你，唔分俾我事。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81周年，保钓行动委员会同多个团体将会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抗议，而两名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同曾建成朝早会前往北京日本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早前非法拘捕同埋禁锢保钓人士，要求赔偿。不过曾建成并冇回乡证，他说如果未能够上机，罗堪就同律师都会如期出发。另外保钓船启丰二号原定今日前往钓鱼岛，但由于要准备物资，要押后一两日先至出发。海事处就说启丰二号的验船证明书仍然被暂时吊销，而且相信启丰二号并非出海捕鱼，所以拒绝允许启丰二号离开本港的水域。东海为期三个半月的休渔期结束，加上强台风三巴影响逐步减弱，内地传媒报道浙江、福建和中山有千几艘渔船相继出发到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气象部门预计早上钓鱼岛海域的风势会进一步减弱，今明两日大部分渔船都会出海作业。美股是回吐，三个主要指数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3点，跌4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点，收报3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收报1461点。金融股同工业股的沽压较大。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高见699.8美元，创咗新高，升幅1.2%。收市之后的交易时段，股价进一步攀升，升穿700美元。苹果上个星期五开始接受订购 iPhone 5， 首24小时预订数量已经超过200万部。至于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咧，就顺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啊车多管道口，哇神咁早啊，已经要间风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噶。新界区方面又点咧？系咪私隧出翻九龙，现时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石门汇旋处噶。啊，讲到六合彩啊，呢啲嘅话题真系停不了话，机会捞至几多话？好似有成千几万分之一、啊，唉，差唔多期期都有人中，唔怕噶，实有机会噶。不过嗱，唔系话。我话啦，千祈唔好买嗰啲生日号码，咧即系嗰啲31个号码之内嗰啲啦，又或者1、2、3、4、5、6嗰啲，好多人中啊，俾人分薄晒又唔抵噶嘛。嗱，如果我中1,000,000咧，我一定就夹500万六大班嗰度注资入 DBC， 系嘛？唉，正所谓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8:39，啊，大班入边发紧呢个系多宝8000万嘅吓嘅梦啊吓。 唔系，咁大家玩下啦，大家有兴趣。啊、 中秋金多宝， 互相咧借助大家嘅鸿福，啊、尤其是咧大家夹埋咧就啊志同道合，好多福气噶嘛。咁我哋咧就啊叫人咧买呢、這个啊六合彩吓、啊，即系如果你买咧。啊， 系咯，唔中就当做善事咯。 我地址摆上去咧，有个 Sandy Wong 波摆上去 ，Level 三、，Uli 302 Level 三、，IT Street Cyberport 3 100号 Cyberport Road Hong Kong， 请 唔使咁长啊， 唔使咁复杂啊，就 DBC 啊， 呢个 数码港第三期， 唔系 Cyberport 3咁就得噶啦，数码港三期。啊，数码港啊，香港咁咪得咯，好简单噶，那个做法好简单啫，唔系开玩笑啊，真噶，我系你真噶，大佬啊，嗱、啊，如果你真系想帮我哋嘅， 系 啊，就托你啲鸿福， 系 啊，你买六合彩时买多张， 买多张吓， 寄嚟俾我哋 DBC， 如果你想分一份嘅咧，你写埋地址， 系， 你话一半一半就得。三七又得，七三 又得，一个盘 都由 佢哋自己开系嘛？ 九又得，九一又得，你中咗你俾一份我，或者中咗你收一份，我收九份，又得。 系 啊，你话要问我攞翻钱都得啊。咁我托你啲鸿福啫，咁你咪啊寄嚟俾我哋咯，大家玩下咯，系咪啊？咁希望咧，大家嗱，你黐住我哋。中咗，但你要大家分咪大家分，你捐晒俾我哋买起黄彩标，你个将你个宝黄子欣嗰啲股份嘅又 更加欢迎啦， 系嘛？咁你话要分翻份又得， 系 即系好多选择嘅，呢个选择由你决定。 几好玩呢个真系。 咁啊，寄嚟我哋嗱，你即刻今日寄啊！ 系 嗱，你如果袋住张飞咧， 系 第一咁，我哋要黐住孖住啲鸿福啊嘛。第二样嘢，你中咗你唔会俾我哋嘅。系嘛？可能又中唔到咧，咁最好寄嚟啦。咁有个听众啊，中咧，佢买飞买两张，同 number 一张寄俾 DBC。 哦， 咁啊，即系一半咯。 系，咁又系噶，又得， 即系好多种玩法嘅。总之咧，唔该你寄嚟啦。 系 DBC 咧有好多 number 嘅。嗱，如果大家要撞 number 嘅咧，咁啊睇下你中意。啊！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七台 吓， 啊， 又第三期系嘛？ 你话10点钟啊，风波啲茶杯又得，7点钟又得，几多 number 俾你玩啊？系咪？嗱，唔好开玩笑啦，真系啦！如果支持 DBC 咧，第一要支持 D100，如果唔系今日分分钟冇粮出。第二样嘢咧，就最好今晚咧买六合彩时买多张， 系 寄嚟俾我哋啊，咁啊益下我哋咯。嗱，讲翻个保钓啦，阿牛啊，真系唔使 上唔到机啦，吓。 喂，你冇 啊？ 你冇回乡证 系 嗰个咁嘅好简单嘅， 航空公司唔 航空公司一定唔俾你上机嘅， 俾登机证你噶， 有效嘅入境文件咧，航空公司系要负责嘅，佢会去到嗰度会罚钱嘅，第一罚$10,000，第二样嘢咧就要送翻翻打翻转头，所以阿牛上唔到机咧。就应份嘅，但系讲翻呢个保钓啦，而家大陆已经千帆并举啦，走去捉船啦， 钓鱼去钓鱼， 咁又有武装嘅舰艇，啊准备开去呢个钓鱼台啦，咁我哋香港保钓勇士啊，牛叫自己做保钓勇士啦，巴闭啦，呢个香港嘅保钓组织，你个启丰二号。就唔应该再去㗎，你个历史任务呢喺今日嚟讲，喺今年喺呢一次嚟讲就完成咗㗎啦，你插咗旗。嗱，但是梁振英亦都有佢不义嘅地方，呢个政府亦都不知所谓。政府讲规讲矩㗎，以前曾荫权政府呢就好 consistent 嘅，就坚持唔俾你出海，就用埋一啲好冇理由嘅理由， 卫生啊、 捉鱼啊、 安全啊、 有老鼠啊、安全啊，啊种种嘅问题阻挠你出海。但系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咧，你启丰二号咧你就放行，但系今次咧你又讲翻同一样嘢， 系 你啲叫做 出口术系嘛？ 唔系啊。呢叫双重标准咯，此一时彼一时咯。咁呢个政府仲有冇公信力嘅咧？你上次系俾佢出去， 你今次就话啊，我怀疑你第一架船嗱，佢、要去修理嘅，修理好晒噶啦。 系 而家就话条栏杆 唔安全吓、 就要走去请示上级嗰验船官，即系多余啦。个验船官有绝对权利。批准啊船安全与否，就唔会因为啲栏杆，就话唔得咧，就要请示上级。嗱、个问题系点解咧？嗱、我哋做工程师就知嘅、你如果你认为呢架船系安全嘅，你咪签咗佢咯。 系 唔安全，你咪唔签咯。你唔签，你使乜问上级啫？即系话，我知道架船咧，我作为一个验船官咧， 认为 我 专业 判断咧、就完全安全嘅。不过我又知道我老细咧系想我留难 你 嘅。 睇下 啊，呢、个验船官几叻噶？我哋要问下叫咩名啊？ 系 嗱，佢情愿将个波交翻俾上级啦。 系 嗱，机器查过晒，安全设备查过晒，样样都合格嘅，我都冇办法留难佢噶、不过睇到有条生锈嘅。啊！喺个 deck 嗰度，喺个甲板度有个生锈嘅栏杆。 系 嗱、如果你想因为呢样嘢唔出牌俾佢咧，你揸主意啊，老细、我就唔揸主意啦。嗱、呢个验船官好嘢啊！呢、个第一，第二，你梁振英第一次俾人出海，你今次又话喂、因为我怀疑你唔系钓鱼，我唔俾你出海。 上次都系唔系噶啦， 上次错咗啦。即系政府上次做错咗咧，梁振英 系 所以话俾梁振英，佢根本就唔适合做特首嘅原因唔系除咗诚信问题之外，佢唔冇能力，冇判断力，肤浅，再加埋咧一时一样，你最怕做领袖嘅人一时一样，你有冇搞错啊，大佬？你上次系俾佢出海，今次唔俾佢出海，你点样可以服到众咧？嗱、我真系唔明啊！虽然我反对呢班保钓勇士出海，我反对咧启风二号再出海，但你唔可以用呢啲理由啊嘛！你有咩理由用啲理由啫？好简单噶，你梁振英打个电话俾阿刘慕雄就得噶啦。你搞掂你班僆啊！ 系 还掂呢个保钓啊？呢个已经俾阿 Jim Bear 俾呢个咁嘅刘慕雄 搞和晒 咗啦，私有化咗咩？搞和晒咗，喂，佢哋金主嚟噶嘛？你唔好，你明明你最唔好，你上次俾佢去，你今次唔俾佢，你系好难解释嘅，你明唔明？你做政府唔可以咁一时一样，因为香港讲法治噶。喂，如果我系阿牛佢哋，我而家去上诉啊？点解上次俾我出去，今次唔俾我出去先？ 系 呢个咩理由嚟嘅呢个？我睇唔到个理由。你知唔知做政府最紧要一样嘢咧？你做每一样嘢有根有据有法所依，咩叫依法办事啫？嗱，梁振英就破坏晒呢啲规矩噶啦，啊，不知所谓。我话俾你听，你直情就不知所谓。唉，我都唔知点解。 定系特首觉得佢自己系政治家，要临睇下呢个政治嘅大局系点样啊嘛？大局为重咁啊嘛，系嘛？ 法治啊，你有好多手法。如果政治有政治手法，学佢咁讲啊。政治归政治，你咪用政治手法解决咯，你搞掂个刘梦红咯。 系 你唔好走去用个法律嚟玩啊嘛！你此一时彼一时咧，好难适应嘅，做市民系难以适从噶。究竟呢条法例系点嘅咧？点解上次可以俾我出海？今次你又话怀疑我唔系钓鱼人俾我出海咧？点解啫？你要解呢个问题啊！阿辉哥，可唔可以写个？可唔可以打电话俾海事处？阿辉哥，唔系，我真系揾海事处解释啊！点解上次俾佢出海，今次唔俾佢出海？上次明知唔系钓鱼噶，佢讲到明去保钓噶。 咁咧咪所以阿罗就佢哋咪翻嚟嘅回程喺长洲咪钓钓鱼，望下先翻嚟咯。 佢揾你讲啦，你上次就信佢，今次唔信佢，咁你俾个理由解释啦。香港人系要理由，香港人你就要做政府。 咁嗱，如果听翻牛你个版本就话上次嘅策略成功啊嘛，呢、這个警务人员上船嘅时候咧就吓、啊，原来佢哋系锁罐噶，啲锁 鱼啊，系你仲计啦？上次系刘梦红。点咗呢个 CY 俾佢出海嘅？点 CY 撞咗板？我再讲多次啊！我又系我第一个，我相信喺电台啊，我第一个作出咁样分析嘅，就系因为 CY 无端端俾呢班友出海，佢就冇阿曾权咁精，死人都唔俾佢出噶啦。俾咗佢出去之后咧，真系咧就中咗日本仔计，俾佢上咗岸，插咗旗，跟日本仔就喺个岛度宣示主权，所以先搞出今日咁大镬啫嘛。梁振英系一身蚁噶啦嘛，已经因为呢单嘢，喂，佢仲俾你出，但你唔可以咁噶嘛，呢个香港系依法办事，我唔理你，因为有咩理由， 你要同市民解释点解你上次俾佢出， 嗯， 今次点解唔俾佢出？嗱，呢个就系梁振英撞板嘅地方， 嗯， 就系因为佢未曾做过嘢嘅， 嗯， 梁振英系未做过从个政嘅，佢叫做做呢，這个啊行会召集人做咗十几廿年咧，乜都未做过嘅。 嗯， 而家咪熬底咯，你而家咪话俾人听，你梁振英系冇料到咯，啊！咁而家最好笑啦，你而家搞嗰个国民教育，你而家睇到噶，撤回就等于禁止，咁你今日搞到啲学校而家个个喺度搞国民教育咯，暗度陈仓仲衰，喂，我哋情愿明刀明枪啊，所以而家咪又系嗰，那个嗰啲组织中咗计咯，你走出嚟话接受， 嗯， 啊，虽然话有限度接受，已经唔啱啊！梁振英好奸噶，即系等于阿叶刘淑仪当日打电话俾边个？当日佢打电话俾周梁淑仪啊，佢， 嗯， 话梁振英会害人噶，唔系讲少嘅，真嘅，呢个系叶刘淑仪讲噶，佢， 啊， 冇得唔认嘅，呢，這个系周梁淑仪做证人噶。你想问人攞票嗰阵时候就话梁振英会害人啊！梁振英唔单止会害人，梁振英系会呃人，梁振英系唔识做嘢，梁振英系肤浅，梁振英咧系不知所为，所以而家已经有人咧啊，除咗日日咧就话梁振英大炮精之外咧，佢个班底 系， 啊，你一个陈茂波 第五十日啦， 而家陈茂波好嘢啊！佢而家读，佢而家以发展局嘅局长嘅身份， 啊， 走去同啲乡下佬讲寸建啊！ 系 你有咩资格讲寸建先得噶？你成班人都冇资格讲。 咁，啊，你所以阿法叔咪同讲咯，喂，唔该你再延期啊！ 你作为特首， 啊， 你作为特首，你第一样嘢，你有责任搞掂你自己嘅寸建啦。 嗯， 啊啱啊！你走去玩啊，唐英年，你自己咧就想执执搏啊！第二样嘢，你呢个咁嘅陈茂波搞劏房嘅，又系有寸剑嘅，你啊走去同乡下佬讲寸剑，你有咩资格讲嘅？跟住就到呢个吴克俭啊出嚟讲嘢， 嗯， 喂，佢又系讲埋啲废话，又系讲埋嗰啲咁嘅啊咩撤回啊，等于禁止啊， 我会重复紧阿施威讲嘅嘢啫， 咁最紧要完嗱呢个教协嘅， 咁要唔要俾个 like 佢咧？ 后任嘅立法会议员 啊。 啊！佢而家已经出嚟话，佢第一样嘢喺立法会做咧， 嗯， 就系，是，要求吴克俭下台。 系， 我哋觉得而家嘅情况，其实政府系为咗国民教科呢个课程咧，佢坚持唔撤回呢个指引咧，其实付出咗非常之大嘅政治代价。政府如果要止血，政府如果想挽回佢嘅一路下跌嘅民望嘅话，佢最好嘅方法就系尽快撤回国民教育科嘅课程指引。我哋强烈质疑咧。这个科的目的是政治灌输和洗脑教育，促请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第二点，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积极去回应反对者的意见，我们对梁振英先生表示不信任。第三，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处理严重失当，亦都漠视民意，我哋认为吴克俭先生应该需要为事件引咎下台。 嗯， 引咎下台系啦，唔使讲噶啦。吴克俭而家已经，唉，俾人架空咗噶啦。嗱，背其实佢好难做嘅呢份工，其实我系佢就唔做噶啦，已经。 嗯， 背后喺行会里边有个李国章， 系 啊，喺行会里边有个罗范招芬，喂，两个。一个就前教育局局长，一个前教育处处长，啊， 常任秘书添， 啊，常任秘书长，啊，喂，又你又系啊罗范条僆， 嗯， 你边度做到嘢嘅？又知道你冇料到，有咩嘢又要讲啊？仲有个林郑月娥，喂，呢啲工作嚟做咩？就同扯仲做扯线公仔冇分别， 嗯， 你个样又唔系好样， 嗯， 你又要走出嚟讲嘢，又唔系好识讲嘢。咁你做嚟做咩嘢份工？你话唔紧要，我做快女， 嗯， 做快女都识讲嘢噶嘛， 嗯， 都要出嚟氹得人开心。你起码好似大喊十咁啊嘛，嗯，你起码好似阿高永文咁氹到啲师奶啊嘛，啊，你起码都好似阿呢个浪得虚名、欺世盗名嘅林郑月娥咁，识得喊下先得噶嘛。你吴克俭乜都唔识，连喊都唔识嘅， 一世人喊过四次嘅， 咁你点做呢个局长啫？咁你不如唔好做啦。讲嘢又唔系口，又唔系嗰啲口齿伶俐嘅人。 使唔使向阿孙哥学翻几招先？ 个样又唔系讨好，唉，咁你听下噏乜？ 全面撤回呢，除了是会使到部分有意推展本科的学校呢失去了开办的依据，亦都会令到一些已经是有以校本模式开办紧德育和国民教育科的学校呢是变得无所适从。所以呢全面撤回的安排呢并不符合呢是这个香港一贯以来多元化和尊重校本课程设计的方向。 我都听到很多的意见，我希望呢就是呢是透过一路嚟緊在这一方面和其他的表现呢是能够呢赚取到大家那个信心和呢对我工作的开展。多谢晒。 工作的开展。 哪个人对你有信心就是多谢什么先得㗎。而家香港人。 多谢你俾个耳仔听佢讲嘅嘢啦。 可能呢嗱，不如咁啊，学吴克俭一样啦。嗱，我哋组织啲人咧，讲嘅吓，组织人上街咁嘅星期支持吴克俭， 系 继续做教育局局长啦。 系系系， 可能唔会多过100人。咁我就话俾吴克俭听啦。 800人就减咗50000人。 700000人咧就话叫你落台嘅，咁你吴克俭会唔会接受啊？我话吴克俭自己又会搞个流行噶，就叫支持支持叶建源 啊， 叫吴克俭落台，可能有100000人上街。咁跟住你吴克俭唔使讲噶，都有700000人冇上街啊。 系， 即系咁样永远冇得讲噶，你明唔明啊？你即系你吴克俭咧，就想撩到有700000人上街啫。其实佢一样嘢，其实系咪冇间道嚟噶？其实系咪不停想撩人上街，叫佢大炮精落台就真嘅？嗱，有人想纠正你噶，林毅华 系 呢个叶建源唔系民主党党员嚟嘅，佢话咗唔入民主党。 哦，系咩？ 再得民主党冇， 我又少过 冇6票噶、 啊。 民主党咧喺立法会咧应该有几多票？咁讲、 啊， 我问你林辉，阿辉哥，你话俾人啊，你话俾边个听啊？你话俾阿林英华听啊？民主党有几多票啊？ 我一路都有6票或者系7票噶。 唔系啊，佢得5票，佢立唔系佢直选得4票，再加埋2票呢、這个超级。咪6票咯，就冇7票嘅。 冇7票。 不过咁样计又唔啱嘅啦，因为我哋计民呢、這个公民党有8票咧，就计埋阿莫乃光同埋梁继昌嘅，但系佢两个都唔系公民党嘅。公民党真正嘅票咧都系6票。 嗯。 啊。 嗯。 仲有冇啊？公民党系6票咯。 嗯。 因为嗰两个会计界同埋呢个，同埋呢个呢、這个咩？会计界同埋呢个 IT 界都唔系公民党党员嚟嘅两个， 都系算系泛民阵营啦。 咁即系6对6嘅啫。如果讲真正嘅6对6，你话隐形嘅咧就8对7。啊，呢个就正式嘅讲法。嗱，而家好多人真系会记录合彩嚟俾我哋噶，你知唔知啊？所以咧， 咁希望有个新嘅吓、啊，新嘅局面啦、啊、吓。 唔使担心嗰啲听众，如果中咗咧六合彩有6个月噶，据我所知啊，可以领奖嗰啲听众话咧， 好似3个月嘅 中咗6合彩，总之有牌啦。喂，如果寄到嚟你收唔到，就中唔到喎，唔系啊，你寄嚟得噶啦，不过你 fax 都得，你都签个名，写埋身份证号码，就呢张飞系我嘅。啊，如果我中咗，我分几多俾你，不过冇所谓啦，你唔分我哋都唔开心嘅。讲笑嘅啫，你寄嚟俾我哋。我哋中咗，咪买起黄楚标，买起李国宝，买起李国章，买起呢、這个啊黄之恩嗰啲股份，系咪啊？就咁简单嘅啫。啊，所以咧嗱，大家可以记嚟噶，佢有个人就话咧要揾阿梁思豪啊，梁思豪好福气啊， 系嘛？ 啊，咁你可以记。 咁啊，思豪又可以吓同啲听众一齐合作。落注系嘛？ 我真系会同梁思豪讲、啊，不过你如果想托阿梁思豪福气，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寄嚟数码电台，唔系寄嚟数码电台 ，care of 系 啊梁思豪，即系梁思豪 主 教数码电台都得噶。你认为梁思豪好福气嘅，你认为林毓华好福气嘅，你认为阿通好福气嘅，你认为辉哥好福气嘅，你就可以咁写。你话何国辉好福气嘅、你就寄何国辉转交数码港都得噶。 我买六合彩就好冷嘅，我自己都唔度号码，我就买电脑票咁样吓。我咁耐中过一次系200蚊啫， 所以我冇乜福气嘅，冇呢啲横财命啊，真系啊！ 唔系，可能有噶。今次有啲人嗱，佢话佢冇啊。我呼吁听众咧，嗱寄俾阿林旭华，而且林旭华转交， 转交大班啦。 数码广啊， 系系， 唔系数码广播 DBC， 系系 啊，唔得噶。 嗯， 你嗰俾 DBC 中咗，益咗黄楚标啊。 咁咪系咯， 益咗呢个啊，真系啊，唔好意思，嗱，而家有个好严重嘅更正。喂，千祈唔好寄俾 DBC， 你可以寄嚟 DBC， 系 你要寄俾郑经翰托管，唔该你啊，大佬就可以你认为梁思浩有福气啊，就梁思浩转交郑经翰托管六合彩彩票，啊，你可以最好就话入边写明买起边个边个边个啊啲股份 ，OK， 你千祈唔好寄俾 DBC 啊，佢啲律师好犀利噶，跟有排打官司噶，就话啲人寄俾 DBC 噶，唔系寄俾你嘅，边个话俾你寄俾你噶？你益咗班友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八十一周年，保钓行动委员会同多个团体将会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抗议，而两名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同曾建成原定早上前往北京日本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早前非法拘捕同禁锢保钓人士，要求赔偿。不过曾建成因为没有回乡证未能够登机，罗堪就同律师就会如期出发。他们的代表律师说，以往没有中国公民控告其他国家政府的民事诉讼先例，因此不能够确定今次日本法院是否会受理，但已经得到内地四位维权及海事律师的协助。另外，保钓船启风二号原定今日前往钓鱼岛，但由于要准备物资会押后一两日出发。海事处就说，启风二号的验船证明书仍然被吊销，所以拒绝允许启风二号离开本港的水域。东海为期三个半月的休渔期结束，加上强台风三巴的影响逐步减弱，内地传媒报道浙江、福建和中山有千几艘渔船相继出发到钓鱼岛的附近海域捕鱼。气象部门预计早上钓鱼岛海域的风势会进一步减弱，今明两日大部分渔船都会出海作业。全球反美浪潮持续，中东和东南亚二十几个伊斯兰国家示威者继续冲击美国使馆。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示威者在美国领事馆外高叫反美口号，部分人企图冲入领事馆。警察向天开枪，又施放催泪弹，示威者就掟石和杂物还击。在第二大城市拉合尔，美国领事馆亦都成为示威者冲击的目标，有人尝试爬过铁栏，又焚烧美国国旗泄愤，警察就用木棍追打示威者。在黎巴嫩，几千人响应真主党号召上街，矛头直指美国。真主党警告不会容忍羞辱，又呼吁民众未来几日继续在南北多个城镇集会抗议。今次集会是在教宗本笃十六世访问完黎巴嫩没多久之后举行，教宗在当地访问期间并没有提到引发反美浪潮的美国电影，只是强调宗教共融的重要性。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也门等地亦都继续有反美示威。美股回吐，三个主要指数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3点，跌4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点，收报3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收报1461点。金融同工业股沽压较大。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创新高，收市之后的交易时段进一步攀升，股价升穿$700。至于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55%。咁请注意，现时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哇，好长龙啊！去到红十字会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排翻去城市花园嘅。哇，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继续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排翻去油站，另外加。市区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新柳街，咁至于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啊，唉 ，CY 呢排真系鬼鬼祟祟啊，特别中意研究一下啲水啊，唉唔系风水啊，系因为保钓号又话出洋，佢话研究人哋嗰啲水路，仲有啊，佢又去咗上水睇下啲水货下，但系咁啊又唔通知传媒咪鬼马咯。是不是我知啦，他今天想行水路回大陆见下爷、哎、又或者扮下水货客鼠过去，冇人知嘛，这真是水皮咯。好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到下昼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颖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都市篇， 肥敏感嚟讲都同埋肺虚气弱系有一定嘅关系噶。补肺嗰个汤水嚟讲咧，就叫做玉屏风散啊，对补肺系有好好嘅功效噶。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的黑妹叶佩妍，六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四强。 黑妹加油，有训练，有训练。咁其实嗰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心意。 李晨光爱郑淑芬，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Winnie， 陈乐瑶、陈乐谦，学业进步，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麦 Sir。陈永志、邝耀琪，奇哥永永远远都系爱而帮。 我系颜联武，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心意。Angel 想同珍宝珠讲，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做粒开心快活珍宝珠，支持言论自由。陈小姐祝汤家宏、汤家俊9月12日7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李太祝女儿珊珊生日快乐，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妈咪。Anita 话唔好被强势政治机构逼我哋做奴隶。9月11日，贺太郑素贞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阿芬 ，Leo 话 Leo 爱兔兔也撑 DBC。珍宝珠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做粒开心快活珍宝珠，车时依依上。Miran 祝23年结婚周年快乐 ，KY 井。玲玲祝你生日快乐，日日开心冇烦恼，事事顺利心开朗，天使仔上。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8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一沓沓未睇完嘅免费报纸。一堆堆用完的即棄餐具，一个又一个只用过一次的胶袋，食剩的食物，不要的家私，一张又一张用过的抹手纸，一层又一层拆开的包装纸，每日5972公吨的家居废物， 减废重用循环再造，你有没有做？ 挽回一路下跌的民望，就是尽快撤回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 全面撤回，使到有意推展的学校失去开办的依据。 去到的情况，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个辩论咧系应该系要终止的时候。 希望咧今日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好的开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0喺选举之后咧，何俊仁又好，李永达又好，我哋阿杨森都好似见到啊，佢哋个个上电视、上电台接受访问。啊，因为我写一篇文章，啊，我作了出一啲分析，就系点解何俊仁可以赢到呢个超级垃圾区议会嘅功能组别第二席咧？啊，就是、因为啊呢、這个我怀疑，啊，我亦都认为有理据， 可能性好高， 啊，可能性好高，分析咗，因为中联办。要同佢借票，借票原因就因为当日佢入中联办， 系 啊，同中联办达成嘅协议，支持啊呢、這个政改方案啊，咁共产党一向咧都标榜一样嘢，同共产党做朋友咧，共产党永远记得你嘅，同样道理，你同共产党做敌人，同样都会记得你嘅，啊，而因此之故，民主党受千夫所指， 系， 所以共产党就啊要。帮你中联版要帮你咧配票啊，就等你赢咗呢个超级垃圾区议席。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就会配票俾阿刘江华。几时轮到你何俊仁会赢咧？咁你何俊仁咧就会连个立法会议席都输埋噶啦。嗱，呢个系一个纯粹分析嚟嘅。呢、這个刘慧卿咧就即刻走出嚟咧恶形恶相，就话我阴毒，就系要我道歉。 嗯， 咁我话揾阿刘慧卿，刘慧卿咧。就 出咗门， 揾到佢嘅，揾到佢嘅。不过咧，佢喺飞机场，佢肯回应嘅，好似系。但系因为佢喺飞机场，嗱嗰日系礼拜六，我又喺屋企，佢喺飞机场。咁所以咧，大家冇办法沟通到。所以刘慧卿咧都算有吉事。嗱，佢礼拜四翻嚟嘅，佢而家喺日内瓦开紧会，同埋李卓人。啊，好似喺日内瓦俾人抢咗银包添。啊。咁我请礼拜四佢翻嚟咧，我哋就会邀请阿刘慧卿咧出席我哋呢个直播室全球咧录像直播。嗱，嗯，讲到 A V 咧，就唔系 audio visual，adult video， 有个 A V 嘅熟客，啊，叫阿辉哥，佢肯定系识过你。啊，你仲话做影像嘅人，嗰个叫 adult video， 所以叫 A V 啊 ，adult video 啊，就唔系叫做 audio video。我讲嗰个 A V 咧就 audio video 啊。 香港有个老师咧写好几本书，就讲日本嗰啲 A V 嘅。 我而家决定唔系啊，我而家叫 V， 我而家叫 V R Visual Radio， 咁 V R 冇问题啦。嗱，全球直播，大家拭目以待。但系问题啊 ，the meantime 咧，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呢个何俊仁咧啊，同埋呢个 呢班咁嘅民主党大佬咧，张李阳集团咧，就冇啊刘慧卿咁有勇气，就揾只马，揾个咁嘅总干事，啊揾个刘何俊仁嘅私人助理咧就回信，今日咧就喺立法会咪回信啊，喺呢个信报就写一篇嘢，就叫我 shut up。 读者来论咧， 我一定要回应噶，好简单噶。咁阿辉哥揾到何俊仁啦，何俊仁嘅回应就好简单啦，就话而家咧检讨紧选举，冇时间回应，不方便回应。咁我而家用翻阿辉哥嘅电话咧，阿辉哥嘅密码又 lock 鬼咗，就回应噶何俊仁，就话嗱用翻阿辉哥嘅电话，就回去啊。就话咧，大班托我转告，你我唔开翻两句，你开翻两句打咗你，俾我读翻出嚟得啦。我哋啲电视台嚟，呢个系何俊仁就咁复嘅，啊辉，民主党正就选举进行全面检讨和反思，故在此时暂不接受访问，谨复俊仁。咁我系点样复佢咧？ 点复嘅？ 我话大班托转告阁下，你啊就争个你字啊，你 一边讲一边写啦，原来 简直啊，简直我而家写埋佢啊嘛，简直啊，写好啦，嗱就大班托转告阁下，你简直废废地，复咗 多啦。 send 唔 send 得啊？得啦嘛 ，OK send。用人嘅电话梗系问个人噶嘛。 哦 ，OK OK。我哋网上嘅朋友几好啊，佢就话不如咧吓，以后咧我哋咧每个礼拜都搞下啲新意思啊，譬如话边个最无耻，边个最贱啊，边个最烂，边个最冇料啊，边个最有吉屎嘅议员啊，佢系用呢个方法嚟监察住呢个立法会嗰啲议员嘅表现啊。 如果 DBC 未执笠咧，就一定会继续咁做啦。 每周三星啊，佢话 我哋如果未执笠咧，就一定会做嘅。喺呢届立法会咧，我哋一定会监察立法会啲议员，尤其是监察民主党嘅议员。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有个责任，因为我咧喺呢度咧呼吁大家咧大局为重啊。即系几大几大，所有民主派包括民主党嘅议员咧，都要投票俾佢哋嘅。咁我就有个责任去监察翻民主党。所以今日点解我对民主党呢个总干事林卓廷啊，佢喺信报写嗰篇嘢咁兴咧，唔系私人恩怨，就证明民主党咧今时今日咧，佢嗰种心怯啊，我只可以讲埋话俾你听，因为虚怯啊，嗱唔敢理直气壮。以前咧，民主党有几时咧？我打电话俾佢哋，佢唔掠反应，扑到打翻电话嚟回应嘅咧。今时今日嘅民主党， 兄姐嗰时成日讲噶，就话咧系其他 嘅电台 唔俾机会。 嗱，佢埋怨啊，不停埋怨啲电台唔打电话俾佢。 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嗰阵时风波系唯一俾佢哋发表意见嘅地方。我封咗咪之后咧，佢日好似怨妇咁，日日喺度怨话冇人打电话俾佢哋，冇人俾佢哋发表。而家民主党衰过无呢、這个叫做咩啊？礼义廉啊！礼义廉嗰啲杯脚我哋呢可以理解。你民主党作为一个民主党唔系因为老友啊咩都唔系。民主嘅信念就系支持言论自由。有乜嘢都唔怕难讲。但你今时今日竟然够胆可以杯脚一个电台嘅。你衰过罗范招芬啊。你衰过我哋啲股东，你民主党，你衰过啲礼义廉嗰啲啊，所以呢个唔系私人恩怨嚟噶。所以有听众话啊，你开咪闹民主党，我唔听啊，唔听唔紧要。喂，呢、這个 free service 嚟噶，你中意听你有选择，你唔中意听唔紧要。好似有个听众咁，佢话青山走出嚟嗰啲就会买六合彩捐俾你啦咁。啊，青山走咗反咩？而家边个会咧？嗱，我 系 喺度讲啦，呢、這个叫 Alice。 系 呢个听众留咗言喺我哋个 Facebook 度嘅，我就希望多啲青山走反嘅 DBC 支持者寄予多啲啊六合彩飞俾我哋。嗱，我哋听完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今日喺信报嗰篇文章啊，佢唔识讲嘢噶，佢哑噶，所以要写嘢啊，啊叫我 shut up， 大家听一下评下道理。 民主党总干事何俊仁的竞选经理林卓廷写一篇文章回应郑大班9月12号在信报所发表的操控自如的立法会这篇的文入。林卓廷这篇的文章登了今天的信报，文章的开头首先就引述了郑大班这篇文章里面的部分内容，就指出 刘江华落败可谓活该，不过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政治交易，以中共统战之道家民主党接受招降，立下瓦解五区公投的大功。今次中联办力保民主党两子当选，可算是投桃报李。林卓廷就反驳话，有关言论其实是无的放矢，并且抹黑何俊仁以及民主党。郑经翰的理论其实是互相矛盾，首先他认为民主党瓦解五区公投立下大功，于是获中联办投桃报李，力保民主党两子当选。跟住他又认为何俊仁转战超级区议会选举，亦可说是变相腾出新界西一个议席给民建联。简单来讲，即是民主党同中联办的所谓政治交易，是舍弃新界西的议席以换取超级议席。林卓廷话啦，试想下这样的所谓交易，民主党一来一回，议席不但只得个吉，更加会遭人诟病，话他在直选损失议席，要靠功能组别填补。敢问郑经翰先生，咁样嘅政治交易亦都算系投桃报李咩？若果要投桃报李，点解只系力保何俊仁喺超级议席当选，而李永达、黄成志、陈树英又要落选呢？郑经翰并冇解释佢系点样有理由去怀疑刘江华败选系中联版同民主党嘅政治交易。似乎佢嘅伪论基础纯粹就因为民主党未有参与五区公投。中联版就会在全港最重要选举之一去牺牲一个建制派的领军人物刘江华，转为支持一名坚持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又长期支援内地维权运动、无法返回内地的何俊仁。郑经翰这个这样的宣扬呢，是一个很荒谬的阴谋论，实在令人笑话。根据郑先生的逻辑，无论民主党成与败都必然会受到严厉批评，因为胜出就是有理由相信由中联反力保，败选就是遭市民唾弃，总之无论胜负全部都是民主党的错。林卓廷最后强调，以往民主党相信清者自清，本住民主派团结大局，很少有高调还击民主派人士的攻击，另一些人士以为民主党永远是马不还口的，于是在网上报章街头将谣言不断翻炒，肆意抹黑。他说希望清楚地在这里指出，民主党勇于面对失败，敢于聆听批评，但是不容造谣抹黑，日后他们将会毫不犹豫严正去回应造谣者，让他们清楚知道抹黑民主党将会受到强而有力的反击。 哇！呢篇文章真系废话连篇嘅，闹不还口。以前如果既然而家你闹要还口，强烈反击，点解唔打电话嚟直情闹你个郑经翰咧？直情，诶、呢个空位嚟嘅， 1872111， 系呢个空位嚟嘅。嗱、我哋有张空凳喺度，可唔可以揾翻嗰张空凳咁样嗰只歌出嚟？嗱，呢个位就留俾呢个高佬，留俾呢个何俊仁，留俾呢班鹌鹑嘅。你既然话要强烈反击，唔该你上嚟坐喺呢张空凳嗰度。我右边有张空凳，左右我哋呢间房起码可以坐六个人，虽然地方细。你揾五个，你揾四个人上嚟同我同阿林旭华辩论。OK， 第一，第二样嘢仲好似系贪心到咁，佢而家喺度怨啊！你知唔知喺度怨咩？佢怨呢、這个。中联版点解唔配票？既然系咁，要多谢 配多啲啊！ 点解唔配多啲？俾埋李永达，俾埋阿陈树英啊，两公婆啊！跟住佢唔明白点解可以放弃啊？刘江华，刘江华以前咧，你民主党啲人嚟噶。喂，林卓廷啊，你着紧开朗裤嗰阵时啊，港同盟啊，民主党嘅前身刘江华系、你哋啲友嚟噶。今日啊，俾共产党啊，俾中联版用完即弃啊，有乜咁出奇啫？佢放弃咗李慧琼俾个位你何俊仁咩？喂，你贪得无厌啊！林卓廷，原来你啲理论就好简单。如果共产党要帮我哋嘅，既然咁好嘅，点解唔帮埋李永达？点解唔帮埋呢个啊陈树英两公婆？哇！呢、這个林卓廷 计数噶嘛？ 原来真系 俾你喺议会度做咗大多数，点办啊？ 唔系 啊！喂，你即系话俾人听，你民主党起钉啊！而家衰个贵你啊！啊！哇！要还三票俾你啊！有冇搞错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何俊仁系一个象征性人物， 系 佢唔 帮都帮个大噶。 佢第一共产党呢，同埋呢个中联版亦都唔想做得太尽，赶尽杀绝。你如果唔识共产党，你真系要听阿娇仔，每日四点钟到五点钟 那个叫做政治经济学。 嗯。 Q 仔成日话我唔识共产党嘅。 嗯。 Q 仔最识共产党嘅。 啊， 你林卓廷都唔识嘢呢，今晚我叫个 Q 仔拿住你林卓廷嗰篇嘢逐点驳斥你教训你。你如果民主党咁有吉屎嘅，以后就唔会闹不还口嘅，大声去驳人嘅啦，有张空凳喺度随时上嚟。你而家嚟都得㗎，你而家搭车嚟。我加时俾你啊，电话就18721111，你就唔好做缩头乌龟。哇，呢个民主党呢班人都算贱啊，真係我唔想讲都讲，几十年交情冇得倾啊，而家我话俾你听啊，朋友做唔做唔紧要啊，啱嘅，有啲网友叫我成立一个叫做呢，如果我哋 DBC 仲有得开声嘅话呢啊，我呢一定整一个叫民主党立法会监察小组， 嗯， 就监察你喺立法会里面你班人嘅一言一行。啊！就喺四年之后咧，就票债票偿。你做得好嘅，俾票你；你做得唔好嘅，同你清党，就咁简单啦。哇！呢班友喂咁鬼恶死嘅，我第一次听见你咁歪理嘅嘢都有嘅啦。我哋电话18721111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对民主党呢个总干事，其实就唔系佢写嘅呢篇嘢。呢篇嘢咧系何俊仁，因为佢做缩头乌龟，佢咧就指使佢个伙计。林卓廷写嘅，我话俾你听，哇！我未听过啲咁嘅，喂，呢篇系怪文嚟嘅，篇啲咩文章嚟嘅，篇系冇晒逻辑啊！仲有一样嘢，喂，一个人嘅分析，如果一个民主党一个支持民主嘅人，你最紧支持一样嘢就是言论自由，你唔同意我意见唔紧要，哇！唔使咁样闹人发噶，系咪啊？叫人 shut up， 你几毒嘅正话，林毓华讲咗啦 ，shut up 就即系叫我连呢个节目都唔好主持。 我读作为读者系咁解读啊，真系啊！ 呢、這个亦都同阿黄彩标一样，唔、准记者入嚟直播，即系唔准苹果，唔、准爽播喺度直播，我哋一样。 嗯 啊，跟住唔准我哋接广告， 嗯、 跟住空我哋啲伙计，跟住晚晚写律师信嚟啊，跟住揾咗全香港最贵嘅律师。日日同佢写信，夜晚黑寄信出嚟嘅。仲有一样嘢好笑啊，佢哋查数， 嗯， 佢影晒啲嘢。咁我哋话你影嘢，一系你就俾钱啦。 系 啊，律师楼影嘢每张收好多钱噶。 系啊，收好多钱噶。 第二样嘢，我亦都冇人服侍你啦。 嗯， 咁我话我准你影，法官吩咐我哋好尊重法庭噶嘛，你咪影到够咯。 咁我有冇话？ 好啦，咁佢话推部录影机你啊，啊得唔得啊？咁样啦。咁你知唔知我哋总经理回咗信俾佢，话欢迎佢，所有提出嘢完全应承。你知唔知唔接受啊？ 又唔接受， 又整封律师信嚟。 系， 琴晚半夜啊，要我哋律师话俾佢听 confirm 啊。 哦， 即系我哋个总经理讲嘢啱嘅，即系咪一不停喺度玩嘢咯？嗱，呢啲就叫做咧 harassment 啦，呢啲就叫做滋扰啦，呢啲就叫威吓啦，呢啲叫做咧啊 legal 啊 terrorism 啦，呢啲就叫恐怖主义嘅法律。嗱，呢啲就叫 law 霸啦。 咁呢啲分明即系浪费公司嘅资源啦，就 唔系啊，佢直情系 啊。唔系咁，佢要你律师去。確定先就係真㗎嘛，咁又公司又要使錢啦。 我啲律師係用緊我啲律師錢。 咪就係囉，咪就浪費公司錢啦。 佢哋唔俾錢㗎。 唔俾錢㗎。 牌費啦我俾呀。 唉。 啱啱我同夏佳你同阿 Moss 夾咗錢380多萬交俾政府，我哋三個夾錢 㗎。 佢哋牌費都唔肯續㗎。 嗯。 你諗下啲咩人嚟㗎，我哋電話旁邊有個聽眾阿李生。 早晨，李生，早晨。 你好啊，李生。 大班啦，大班啊，阿林伯， 系啊，你好，你好。 我头听你讲啊，原本我谂头发要变得头回头曱甴啊。 系 上个礼拜三我就撞正阿曱甴去借票喺黄，即系 冯剑基， 我上次同佢讲， 嗯 啊，佢当佢物当我讲嘅嘢，完全当我透明嘅，自己喺继续喺度自己做呢、這个赢发声机啊，又话叫咩要同联升政府合作啊，成嘢。喂，這個、這樣的曱甴呢个咁嘅曱甴咧。难听啲讲啊，成日话有倾有砌，我哋网民都讲啊，有倾有砌，好似做 do 啊，俾听啊。 嗯， 咁样嘢啊，大班啊，嗱，我记得咧九月八号咧，你咪俾连你几日咧，俾阿肥佬上嚟啊，做节目嘅。 唔系我俾嘅。 其中例咧，一次咧，就 call 佢老襟啊，杨森讲话，民主党都好 feel regret 啊，呢个入中联办噶啦，系咪？ 佢咪佢话何俊仁话噶，佢话何俊仁话， 何俊仁话冇见，话完全 no regret。 喺选完出嚟之后，嗱你而家咧可以揾一个候选人去做选举呈请嘅，你知唔知啊？ 所以我话俾我以后啊，虽然我今次都冇投民主党啊，我以后啊叫啲人啊 绝对唔好投民主党，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讲呢个议会 唔系噶。嗱，如果你谂下，如果你唔投民主党咧，如果我哋冇咗嗰个关键十八票咧，会死人噶。 我嗰日同 我哋而家睇住佢咯，唔系嗱，我哋而家睇住佢啊，李生，我哋而家夹实佢。 我嗰日同啲嘢讲，喂，今次咧民所谓泛民咧，政府系靠呢个功能组别嘅，系、嘛？喂， 唔系嗱，你要记住，佢有四席嘅喺呢个直选。嗰四席好紧要㗎，你记住嗰四席就十八席里面嘅四席嚟㗎。你如果改议事规则呢，就靠呢十八席去取退佢否决。 我觉得唔系借票啊，我觉得唔系借票啊，其实系其实今由始至终民主党都系针嚟嘅。 嗯。 唔好理啦，嗱我话李生，嗱我应承你做一样嘢。我喺有机会继续做节目或者写稿或者继续做公众人士，我一定会监察住民主党喺未来四年喺立法会嘅工作。OK， 我有呢个责任去还翻咧，还票于民。OK， 嗱你俾我去做呢样嘢啦。OK。 你谂住四年，你谂住四年可以监察到佢啊？我谂住一年货仔嘅啫，民主党。 唔系我日日唔系咁，你佢做衰人都继续监察埋佢嗰三年噶。 好，多谢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在918事变81周年的纪念，本港多个团体分别游行到中环的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日本就侵华道歉，并公开承认钓鱼岛和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其中香港索偿协会三十几名的代表由中环邮政总局出发，要求日本政府兑现二次大战期间在本港发行的军票。两名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和曾建成原定早上前往北京日品法院控告日本政府早前非法拘捕和禁锢保钓人士，要求赔偿。不过曾建成因为没有回乡证未能够登机，罗堪就和律师就会如期出发。他们的代表律师说，以往没有中国的公民控告其他国家政府的民事诉讼先例，因此不能够确定今次日品法院是否会受理，但已经得到内地四位的维权和海事律师协助。另外保钓船启风二号原定今日前往钓鱼岛，但由于要准备物资，会押后一两日才出发。海事处就说，启风二号的验船证明书仍然被吊销，所以拒绝允许启风二号离开本港的水域。荃湾一名巡逻警员昨晚遗失一个快速上弹器连六发子弹。昨晚七点几，这名警员在执勤期间遗失有关的装备，立即报告上级。警方事后在他经过多处的地点搜寻，但未有发现。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拾获有关的物品，立即联络警方。港股在低开之后，走势仍然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0622点，跌35点；国企指数9740点，跌4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现时嘅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排翻到信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啊吓。西区方面啦、啊。 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华咧，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嗰边，嗱嗱声走埋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去咧。龙尾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嗰度过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少少嘅。咁啊启德隧道过去呢分钟嘅车龙啊长咗啲话，现时去到新柳街嗰边。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唔错，现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唉，讲到政党风波啊，真系停不了啊！你知啦，我哋班选民啊，选咗啲议员入去立法会，最惊佢哋系转态噶嘛。系啊，嗱，你转去边都唔紧要，最惊你就一路向西环啊！唉，入到去嗰边咧，我哋又唔知道你搞乜鬼啊，净系坐喺度影张相，好恐怖噶嘛，系咪？嗱，我哋市民真系要及到实啦，边个想转态？唉，一定冇好结果啊！好，揸紧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黄凤仪，百分百支持 DBC。 谭志森支持 DBC， 支持大班反国民教育，不要把孩子染红。 阿妹话极爱听 DBC， 特别系大钱台主持够真心，支持柜台上客继续努力。 陈太话爱香港，爱自由，爱孩子，反对洗脑教育，大家努力加油。 我是汤正川，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DBC 是我最喜爱的电台，永远支持你们 ，Maria。 支持大班，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为人民发声 ，DR708。 支持大班，支持 DBC 上下员工，祝中永心，学业进步，爸爸爷爷。 大班多谢你送嘅收音机，每日带住 DBC 周围走 ，DR708。 李信怡话：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便安心了。谁可令 CY 过得不好，我便投票给谁。 CYP 话：大话特首，快啲做头，劏房茂波，违规最多，我支持反对国民教育胜利 ，CYK。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一八六一八六，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五七一至五七七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挽回一路下跌嘅民望，就系尽快撤回国民教育科嘅课程指引。 全面撤回，使到有意推展嘅学校失去开办嘅依据。 去到嘅情況，佢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個辯論咧係應該係要終止嘅時候。 希望咧今日係一個開始，係一個好嘅開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苹果日报》9月17号报道，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卫的续任风波。城大校董会对郭卫续任的表决以举手代替暗票，涉嫌违反议事规程。校内教职员准备提出司法复核的时候，校方就利用其中一名员工的续约问题要挟，以阻止司法复核。郭卫首份合约在去年5月才届满，但是在今年3月20号城大校董会仓促地与郭卫续约，在开会表决前4日才加插秘密议案，开会时才派发有关文件，并要即场表决，校内师生校友都没有机会讨论和咨询，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做法。会上有人要求不记名投票，但校董会以举手方式否决这个要求，并且再用举手的方法表决校长续约问题。不过城大校董会的议事规程上面，成员可以要求主席进行不记名投票，因此他们违反了这个议事规程。三日之后，苹果报道有教职员代表可能就校董会表决提出司法复核。消息人士说，在同一日，一名同校长关系紧密的校内高层代表致电副校长室高级统筹、城大教职员协会的法律事务义工 Hans， 提出一项秘密交易。Hans 按照惯例应该在去年年底商讨续约，但是直至今年年初，校方仍然未同他讲有关续约的问题。苹果报道消息人士说，高层代表后来致电给 Hans， 要求他阻止有关校长续约问题的司法复核。当时 Hans 要照顾家庭，极需要续约，双方在3月28号达成协议，但是后来高层代表就反口，要求 Hans 删除教职员协会的会议议程，其中两项包括城大校长第二任期和司法复核。Hans 无权改议程，所以就向教职员协会主席谢永玲求救。谢永玲暂缓有关的讨论，修订了议程，其后 Hans 亦都获得续约。但是校长续任决议提出司法复核的限期是3个月，3个月之后 Hans 的工作出现微妙变化，包括被禁止接触校内数据，获指派处理琐碎事务等等。最近更加以邻居纠纷为理由， Hans 面临被赶出宿舍，成为城大有史以来首位被逐出宿舍的员工。事件发生之后，城大传讯及公关处发出公开信给全体教职员回应事件，否认校方同教职员有秘密交易，并且有既定程序处理教职员聘任同续约事宜。有关校长续约的决议是经由校董会根据既有议事规程讨论后正式通过，校长完全没有参与。又指 Hans 一直以来同其他的大学同事有争执，大学收到多个投诉，正根据既定程序成立委员会调查，现阶段不便评论。 这个城大呢就很清楚的了，由梁振英做了校董会主席之后呢，已经是铁腕管治。而这个校长上了任之后呢就好识睇风头的，亦都买啱了马，就拍了埋去梁振英的码头，所以不是有续约咯。咁好简单嘅，你今日出嗰个通告就係呢个职员有问题，咁你就同佢续约，啱啱先续约㗎喎。如果咁多问题，连住宿舍又同人嗌交，做嘢又得罪咁多同事，咁你做咩同佢续约呢？嗱，呢个咪最好嘅证据囉，就係同佢搣咗个deal囉，去唔去搞呢个司法复核囉。嗱，所以佢城大呢呢、這个越回应呢就越出丑，即係等于民主党一样。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呢，你唔会叫一个评论员呢 shut up 㗎。仲有一样嘢佢最好笑，对一啲分析就咪攞证据，咁以后马恩赐讲唔到马㗎啦。 嗯。 你搵只马赢拿出证据来。你搵场波赢拿出证据来。 是。 拿出证据来，我好多证据啊。我嗰阵时啊，喺呢个节目度啊，喺阿小班节目度啊，未选啊，我第一个出嚟讲噶，民主派赢27席啊，咁咪我拿出证据来，我点拿出证据来啊？因为我个人嘅分析嚟噶嘛，到选完咗之后咪中咗咯，就咁简单噶嘛，风水佬呃你10年8年，大班唔会呃你噶嘛，喂， 冇证据㗎，你问我我都冇证据，我点知佢选到27席嘅啫。呢个分析嚟㗎嘛，你哇当时点解你又唔叫我拿出证据来呢？我而家讲緊选举前过几两个月啦、有人问我㗎，个个都知㗎。啊大班你估民主派今次赢嘅席啊，我27加减一。係人都听到㗎，咁我点攞证据出嚟啫。嗱，咁亦都要讲清楚，因为好多网民咧对民主党亦都系好多意见嘅。我闹佢一样话一样。当日我叫大家投票，我冇叫人投票俾民主党噶，我从来冇叫过人投票俾民主党，我系叫大局为重， 投俾反对党， 支持所有民主派同埋反对派嘅议员。民主派同反对派议员咧，包括我讲系咁讲嘅，最右嘅就民主党，最左嘅就社民联同呢个人民力量。我当日系咁讲嘅，超级垃圾区议会，我叫人唔好投白票，我话你唔投民主党唔紧要，仲有只曱甴俾你拣，嗰只就叫冯检基。嗱，当日我就讲嗰啲嘢，一样话一样，今日证明我系啱嘅。如果唔系咧，我喺地区直选嗰度咧就冇18席。我亦都唔担心民主党够胆出卖我哋，我亦都会继续监察佢哋。喺整个立法会里边，我哋亦都有27席，起码我哋有。关键嘅少数，嗱呢啲系好重要嘅。到今日我立场冇改嘅，亦都冇后悔到噶。闹民主党还闹民主党，不过问题民主党真系不长进嘅。民主党可以作为一个党咁冇品嘅，咁冇呢个咩亮度嘅，咁冇风度嘅，你竟然可以叫一个评论员，一个曾经支持你咁多年嘅朋友。叫佢 shut up 就因为听咗一啲你唔鍾意听嘅嘢。我做咗十几二十年评论员。我今次差唔多係第一次闹你民主党嘅。你竟然可以反目成仇嘅即刻。喂呢、這个党呢我諗真係自己要检讨下啦。唉一阴公嘅真係。嗱讲返六合彩啲嘢啊，简简单单嘅，如果大家支持 DBC 还胜于晚。呢、这个就系通就开玩笑讲出嚟，但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 idea 啊！即系大家互相托下大家啲鸿福，亦都听天由命，有因有果，前因后果。大家咧，如果你要买六合彩嘅时候，买多张，好简单咧，寄嚟俾我得噶啦。如果中咗嘅话咧，我就会用呢啲钱，用呢啲钱咧去买翻以黄楚标为首，买起黄楚标，买起李国章，买起李国宝，买起黄子欣嘅股份。嗱、如果你啊支持我哋嘅，咪买张六合彩寄俾我哋咯。如果你认为啊，我帮你大班买得噶啦，我俾翻钱你，唔紧要嘅。你先，我亦都唔信有100万去买啊，千祈唔好啊，10000几千个我都俾得起，咁你咪帮我买咯 ，OK， 寄俾我咯。嗱，如果你认为大家互相托，大家鸿福，你想分翻份嘅，就好简单嘅啫。你搵张纸写低，影印咗佢，你张飞你自己 keep 一张，寄一张俾我，而家就话咧中咗大班，嗱，我同你对翻，我同你19分。37分、28分、44、46分啊，点样分都得 ，OK 嗱就咁简单嘅啫，就系嗱，咁你咪寄嚟俾我哋得噶啦，我哋地址大家都有噶啦，网上面又有啊，就寄嚟数码港 DBC 电台，你最紧记住咧，嗱、寄俾郑经翰咁就得噶啦，啊，咁啊咁啊就系咁简单嘅游戏嚟嘅啫，大家过瘾嘅啫，嗱、如果你认为梁思浩有福气嘅，你就写住。梁思浩转交郑经翰咁咪得咯，又可以话如果中咗分一份俾梁思浩都得㗎。啊你因为你想托佢鸿福㗎嘛，你咪写埋个名话分一份俾梁思浩咯。啊一梁思浩就入嚟㗎啦，我就捉住佢讲下六合彩嘅嘢㗎啦。啊睇下同唔同意啊。咁而家电话旁边呢我哋电话18721111来讲下游戏呢就好开心。啊就有个听众啊刘先生。 刘先生早晨啊刘先生。 早晨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你买唔买六合彩啊 早晨啊林伯。 哎。 喂你买唔买六合彩㗎、你。 我就问即係托你红福即係要买买。 买买买唔该唔该唔该嗱买张一样 number 㗎你买一张再寄一张俾我咪得囉最多仲因为马会帮我哋分都唔使麻烦啦係咪 喂嗱唔好发梦先嗱同你讲讲。 发梦啊我真係希望中㗎。 我知我想问问你就嗱我上次同你傾过呢就关于嗰个 trust fund 嗰度。 你可唔可以真係成立個 trust fund 去買個 trust fund？ 嗱，我多謝你意見啦。嗱，我講嘅幾樣，我哋而家係俾緊嗰啲法律霸權迫害緊嘅。嗯， 係啊，係啊。 我話俾你一樣嘢啊，你佢哋未必肯賣俾我哋噶嘛。佢亦都黃彩標同我講咗，話佢有任務，佢唔可以賣俾我噶嘛。佢哋淨係想 DBC 執笠嘅啫嘛。你搞乜都冇用噶，佢又唔肯賣俾我哋，你搞乜都冇用。 trust fund 係全即係叫公開性，即係唔係 private funding 噶嘛。 唔得噶，搞嗰啲嘢，搞嗰啲嘢要 你用個 private funding 兩個 trust 唔得噶，嗰啲要 SFC 批准噶，多過50%嘅股東就要 DBC 批准噶，嗰啲做唔到嘅。 做唔到， 做唔到嘅。 即係我就希望即係咁樣，就變咗。 唔系我哋谂， 可以由啲发起人咧，佢哋听到自己发起就可以 嘅。都唔得噶，都唔得。我哋而家谂嘅， 发起一个系。 阿林彪话乜都唔得噶，唔使讲啦。多过50%嘅股东咧，就要 SFC 批准。 你可以唔需要50%噶嘛？你譬如话有10%发起，咁嗰啲嘢咧就做董事就 唔得咧。林彪话，总之唔得。 好似慈善基金嗰啲咁唔得。 慈善都唔得。林彪话，我使咗好多钱请律师嘅，你唔好扮律师啊。佢使咗，佢玩到我哋残噶啦！我哋揾到全香港最好嘅律师噶啦，唔使扮律师啊！林都话 OK， 嗱唔系，我哋有啲计划嘅，将来会公布嘅。如果捐款就可以嘅，即系总之唔涉及投资咧，就唔受 SFC 监管嘅。但系亦都唔可以系慈善嘅，因为慈善咧要搞一个慈善机构咧。如果正常搞7-8个月，如果知道系郑经翰又知道系 DBC 咧，而家梁振英做政府咧，分分钟搞到7年都唔出奇嘅，我哋又唔好谂啦。仲有一个问题，个牌照问题咯。咁个牌照而家你知道梁振英做政府噶嘛，佢随时可以取消我哋个牌噶嘛，所以好多啲复杂嘅嘢噶，我要搞清楚。我唔希望令到大家捐咗钱俾我哋，或者支持咗我哋又做唔到，咁令大家失望嘛。你听住我哋得噶啦，我有咩消息会公布噶。买六合彩最好噶啦，你寄咗六合彩俾我啦吓。OK， 多谢你啊，刘生啊。 哦，头先话 Andrew 先好靓喎，真系啊。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郭生。 郭生早晨。 早晨，大鹏，早晨。喂，其实我就听翻你哋两日嘅台，佢就讲开英基嘅。咁因为我本人都系英基嘅寄养学校家长，咁都听过有少少关于个 debenture 嘅问题嘅咯咧。其实你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其实我哋都冇乜资讯啊，反而，所以其实我同你哋听完你哋嘅节目，我先再去查，原来真系有啲乜事。但系咪佢究竟系 existing 都要俾，因为新学生要俾？ 嗱，好似啦，嗱，我而家先讲咗我嘅理解先吓。虽然我曾经做过英基嘅董事，又系英基嘅家长啦，不过依个好啦，好多年前嘅事啦，所以我冇利益冲突嘅。嗱，我理解咧，佢搞紧呢个 debenture 咧，就是、私家嗱，英基有两种学校嘅，一种咧就受政府资助，其实好少钱嘅，每年俾2亿几英基嘅啫，就 cap 咗嘅，就唔肯再俾噶啦。以前俾开3亿嘅，收尾咧就俾阿李国章减到2亿几，收尾话想唔俾添。嗱，嗰个咧就系一个叫做另外一个 system 嚟嘅。佢另外而家搞咗啲私立学校嘅，嗰咪系盈利嘅，嗰度好似系嗰啲就收 debenture 嘅。嗱，不过咧，不过我听日咧我就会打电话俾阿唐生，唐生而家就英基嘅主席嚟嘅，阿唐家荣啊。我就希望我听日喺呢个节目嗰度讲清楚啦，好唔好啊？咁你留意呢个节目啦。阿辉哥咧，我哋完咗节目会打俾阿唐生噶啦。阿唐家荣可以讲嗰个。 我都想回应一下，琴日有位听众打上嚟话，其实好惨啊，唔应该 sponsor， 因为我哋真系回流翻嚟。我个僆仔3岁几，佢真系中文都唔识多啫。我哋真系考官嚟官校，全部都唔收。 后嚟嗰位听众都接受我哋嘅分析嘅。 唔系，佢都系，唔系佢就信嘅，因为佢申请，佢又想个仔 入唔到啊。 入唔到，唔系咁我同情佢嘅，因为英基咧年年有成1000几2000人喺度挺嘅，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多人好怨嘅。其实嗰个咪解释咗呢个教育制度嘅问题咯。如果我哋香港啲学校搞得好嘅，我哋有个英语系统嘅学校嘅，咁我哋就唔需要去英基啦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应该做多啲嘢咯。谢生，多谢你电话啊。 郭生， 唔系郭生，多谢电话。我嗱，你留意啊，我揾阿唐生噶啦，听日。咁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谢生嘅。 早晨， 早晨，大班 你好， 系 阿林旭华你好， 你好， 系冇，我想讲下民主党嘅，咁样咧就阿大班你啊真系 唔了解共产党 ，Q 仔话得你冇错。 唔系，收尾我问个 Q 仔啊，佢话 Q 仔话我唔识对待共产党，唔识对付共产党。 你唔识对付，今架真系唔了解。 我系 Q 仔啱啱有个节目咧，佢分析得好啱，佢就其实已经系客气咗噶啦。咁我喺20个月前咧，已经系听到话有朋友同我讲有啲消息，啲国内传嚟嘅。佢就话民主党党归咗边噶啦咁，咁我都唔系好明白。咁样咧，我到一路到选完佢啦，之后啦，我谂翻晒个过程咧，我就真系明白佢点解有一对民主党有啲人咁口硬咧，票债票上好啊，你睇下啲人点样投票啊咁，根本上咧，共产党对佢哋咧就系一个交易，有一个承诺，肯定有一啲人系可以选翻嘅。即係呢個亦都係你成日講啦，係一個分析啦，我攞唔到證據出嚟啊。但係從種種跡象呢，就根本係歸咗邊㗎啦。所以呢，你有幾樣嘢錯啊，大班。第一樣嘢錯呢，而家冇24席㗎啦。因為民主黨呢，真係呢，係隨時呢，係會呢，反口㗎。 阿謝生，好簡單嘅嘢，等於買六合彩一樣，我哋係 pick 一個所謂calculated risk 一个计算咗嘅嘅咩嘅， 我明白你个 咁起码如果我哋冇24席仲惨，而家即系你就输硬，即系而家我哋有27席，就算有三个人变节，我哋都有24席。同埋一样嘢，包括我在内，同埋所有香港嘅市民都会监察住佢噶嘛，咁唔紧要嘅，俾人嗱，即系起好咁，即系等于我而家 唔系啊， 我问你一样嘢啊，嗱，我问你一样嘢啊，嗱，好简单，今日民主党有六席，加埋佢个影子嘅一席，即系呢个教协七席，如果我哋减咗啲七席，27-7就20，你明啦，咁咪输硬啦，咁唔使打啦， 我当20嘅啫， 咪玩完咯，咁起码而家都有个买嗱嗱，我都分析俾你听，嗱，譬如喺民主党里边。起码我可以话俾你听，涂谨申，我都信佢，佢唔会变节。 呢、這个呢、okay? 个唔会 啊，好啦， 呢个根本系唔知嘅。 咁啊，加翻一个啦，咁即系21啦。嗱，咁而家民主党仲有咩人啊？除咗何俊仁啊，嗱，刘慧卿唔好计啦吓，你当唔好计。 仲有 胡志伟啊， 玉敏嗰度九西有个女人啊， 胡志伟都唔会变嘅。 诶、啊，九东 嗱、啊，我亦都信啊，黄碧云。黄碧云我都识佢嘅嗱，咁你起码我当你衰极，即系我希望啊，我亦都唔信啊，你当啊何俊仁加刘慧卿变节，咁都有25啊。 大巴你系讲啲系党性啊，唔够强嘅。 你明唔明啊？ 如果系党员系党性强嘅时候，唔跟大队咯。 你要咁计啊嘛，佢唔会噶啦。到嗰个时候咧，就大家真系反面噶啦，同埋我哋监察住佢票债票上咯，好唔好啊？佢仲有区议会选举嚟紧嘅，唔使担心。OK。多谢电话，谢生啊！而家最后一电话咧就三藩市嘅朱太嘅， 朱太你好，你好，朱太， 你好啊，你好啊， 好 啊郑大班， 你好啊，你有冇？你而家上网，你而家上网听噶？ 系啊，系我上网听。 你有冇睇到我哋而家？ 我睇唔到。 你可以上，你可以上苹果个网啊， 或者系 Apple Daily 啊， 或 者爽报啊。就可以睇到我哋有睇到我噶，我可以同你打招呼 hi 咁噶。 咁可唔可以阵间或者我同你讲完，你转翻俾嗰个姐姐佢 教你啊？好啊，你讲啦。 我咧就系想，我都系好气愤，同埋好唔明白点解佢哋嗰啲即系财主佬可以话唔注资就唔注资嘅咧？因为佢哋应该系签晒约成。 而家打紧官司，佢而家要求高等法院推翻个注资嘅协议。而家又去打官司啊！我哋又要俾钱噶啦。OK， 佢告紧我同阿何国辉啊，阿黄彩标话要推翻嗰个6月30号嗰个注资嘅协议啊。OK， 即系老天理咯，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海外嗰啲， 唔系所以都睇个法庭，睇个法庭点样判决咯。啊， 咁如果判决咗你哋输，咁啊即系冇得玩， 执笠噶啦，冇得倾噶啦，执噶啦，佢又唔肯卖俾你啊嘛。 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日日咧都提心吊胆， 唔使担心，我够运噶， 你 我而家有啲，我而家好多听众咧，我有好多听众买紧六合彩寄俾我， 多谢你啊！ 网上有人提醒我哋喎， 唔系讲个多余嘅，我暂时讲。同埋你如果喺美国买嗰啲超级奖，你可以寄张俾我噶。嗰啲亿亿声美金嗰啲仲犀利。多谢你朱太啊！嗱，有位听众咧就叫我哋小心，叫人买六合彩，买六合彩唔系合法嘅，马会买六合彩系合法嘅，同埋六合彩有广告嘅，所以咧嗰个听众唔使担心啦。 系惊你违反咗你 冇啊，冇完全冇 守则啫， 我冇事嘅。OK。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我一阵留喺度同阿梁思豪倾一倾呢个六合彩。嗱，而家我哋对住空凳，呢张空凳咧首歌咧， 民主党嘅 就点俾何俊仁听嘅。啊，请阿何俊仁慢慢欣赏空凳。 凳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讲的从前不说清楚？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最爱他，呼叫永远也爱他，听我叫下只得一张。 我要学阿麒麟衣食活咧，同阿何俊仁倾偈啊！